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醉？吼吼吼！ 我系神光第一线同天空海阔嘅白元浩啊！今年嘅圣诞节一定要同屋企人做晒所有传统圣诞节嘅事，例如系写圣诞卡啦，又或者系食圣诞大餐。大餐入边啊，一定咧要有俾小朋友玩嘅雪糕、火锅，再交换埋礼物嘅话咧，今年嘅圣诞节就相当圆满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运输署提醒你，喺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系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 Dusty Bottle 的 JNY。 我哋系喺呢个衣着方面系好特别认真去做，我哋系注重嗰个衣着多过个音乐噶咯，即系永远咧，我哋做歌或者系咩咧都冇咁大分歧，大家倾得最多时间系反而喺个衣着上边。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一谂起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哇，翻嚟就收到一个好靓嘅编织圣诞树嘅曾志豪， 仲有啊，要同大家讲声圣诞快乐嘅黄耀祖， 圣诞快乐啊，仲有咧我呢个阿婆赵学而啊，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你唔系圣诞阿婆咩？你今日化身成为圣诞 老婆啊！佢系欢迎学爷。 就 是圣诞 阿婆咯， 系啊，喂，一翻到嚟咧，嗱，因为今日阿田开始会放假啦，我哋咪预告咗噶啦，佢好似平安到步噶， 系啊， 佢好鬼惊噶，佢连少少嘢咧话转机咩， 佢到步有 message 你咩？我就知佢自己咧好 high 啊，佢琴晚咧就话搭紧飞机嗰阵时咧搭咗架新嘅航空公司， 系咯系咯， 有两个礼拜，唔系两个礼拜添，有两个钟头免费 WiFi 噶，即刻好 high 咁样咧 send message 俾我哋，但我哋好似冇人复佢啦。 嗰个唔系到步嚟嘅咩？我立翻立住见到有 message 咧，我谂住佢到步。 佢係飛機啊，但我哋冇人覆佢，但係因為佢 send 呢個 message， 我已經瞓咗覺了。 我都係啊，琴日好早瞓啊。 時差，喂，我都係喎。 係啊， 我哋輸，你幾點瞓咯？阿學兒講咗俾我知，佢 我琴日都早啊，我十二點瞓咗啦。 十二點好 早啊！ 我諗我係11点啊， 我係啊。 但係學兒你幾點瞓啊？ 我尋日唔係，我連晚飯都未食，我就瞓咗。 點解要咁做啊 ？Merry Christmas！ 證明我哋三個人睡一齊嚟開麥啊！真係。 你為咗今日翻嚟做風 show， 你嘅準備功夫做到咁足，一早就养精蓄锐啫。嗱，所以阿田就去咗旅行啦。咁啊，呢几日咧我哋就会有好多嘉宾嘅啦。咁啊，学儿又同我哋一齐咧过圣诞。 今个星期都系学儿啦，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系啊，翻咗五日啦吓。 哇，你好好啊！佢一嚟就已经袋咗一袋礼物翻嚟。 冇错。 系啊，即系直接可以玩咧圣诞大抽奖咁样，我仲喺度潜咁样咧，全部都系你自己整。 我自己整噶。 哇！ 嗱，我哋形容下先咯，好唔好啊？嗱，首先咧有三棵圣诞树可以俾我哋拣嘅，但系呢啲系咪冷嚟 嘅？粗冷，粗冷， 系啦。跟住佢就自己勾啊，定系织啊？ 勾嘅， 勾咗圣诞树出嚟，跟住咧系立体嘅， 系啊， 唔系平面嘅。咁啊，有三棵圣诞树就俾我哋拣啦。 系， 另外仲有咧两， 你嗰有猪猪添喎，仲有。 我拣先，我翻咗， 因为佢就 睇到，我睇到 系。系啊，同埋啲猪猪宝宝咧，即系衬我啊嘛。 系啊系啊，猪宝咁样。 系啦， 我呢棵，我呢棵大啲。 系啊，系我特登。留翻棵大嘅俾你，你即系中意话俾人哋知好大咁样啊嘛，咁咪俾棵大嘅圣诞树。 咁你系代表咩咧？ 娇小玲珑， 即系似翻你粒珍珠眼咁样。 冇错啦，所以有啲珍珠妹咁样仲可以眼下佢咁样。 真系， 佢仲有两个噶，就两个咧可以挂喺圣诞树上面咧，佢又系勾咗嘅，就两个姜饼人嘅公仔，仲系大大个有手掌咁大噶。咁啊，阿宇就立晒两个咁样咯。一阵间咧咁靓，我哋一定要影一张相同我哋嘅听众咧讲声圣诞快乐，记得讲声多谢学爷。 哇，学爷，你知唔知呢个技能咧系好多而家啲女孩子咧梦寐以求啦，追求嘅嗰种叫咩啊？冰封咗好耐嘅绝技嚟噶咯。 我哋呢啲阿婆级咪啱咯。 我真系唔系好多嗰啲而家嗰啲一代港女孩咧，识得勾勒呢一啲咁样嘅编织品出嚟噶咯。 因为其实时代唔同咗，我哋细个嘅时候就会学呢啲啦，但系而家个时代咧，佢哋学嗰啲咧好得意嘅，就叫做唔知叫做笃笃针啊。 笃笃针啊？ 系啊。 我系咪有晒数目字嗰只啊？ 唔系，佢系好似我哋以前叫做十字绣咁样嘅。 哦，你讲嗰啲我全部都唔知啊， 双绣啊、苏绣啊嗰啲我都识啊。 系啦，十字绣咧就系一块。 字布啦，家燕姐教 一路行住十字布一路手啊嘛，咁系一块白布啦，咁佢嗰块布咧就系由一啲好粗嘅棉线做嘅十字，即系你知织布嘅时候可以十字十字咁织啊嘛，咁然后咧就将一啲 扮岌头啫，你 咁都要有人回应噶， 然后咧就将一啲线咁样。吉落去就整咗一啲 pattern 出嚟。 我下啫嘛，我系下，我几真实喎吓，系嘅咩咁样噶？ 系佢哋其实有反应，但系啲眼神咧系好虚 嘅。迷惘真系 咩叫十字绣啫？十字生绣啊！即系我头先呢个系我第一个 instinct 系咁样谂噶。 咩嚟嘅咧？ 系啊， 呢啲嘢你哋唔识噶啦，算吧。 但系好好噶，我哋嗰个年代啊，仲有人会送呢啲编织品噶。 有。 我有收过手绳噶， 我收过大箍笋，我都话，我上次讲过佢系自己勾出嚟噶嘛，但跟住我睇收到女朋友送嘅，我真系16岁啊，真系劲啊，真系，我仲唔中意添，系啊， 好合理啊， 心意嚟嘅啫呢啲， 你嗰阵时 大个， 你嗰阵时已经系追求牌子噶啦， 唔系， 你应该系要佢咧收 LB 嘅，俾你开心啦， 系啊 ，LB 有新 LB 啊，真系有，真系好开心。 我头先都见到啦，点解呢个人嘅手指闪灵灵咁样嘅真系， 而又好有心啦，即系自己做手作仔其实好少噶啦，我就真系最冇良心，我真系可以同大家讲攞出嚟讲，一早就同咗隔篱嗰个讲。今年唔好送圣诞礼物啦，冇时间买，冇心情买咁样。 哦，结果人哋咧就信咗，但系就买咗俾佢。 结果今朝到 佢就冇买俾人， 自己就哎呀， 哎呀到不得了！我俾你哋睇下，我今日喺圣诞树底下我有几多份礼物。劲尴尬， 佢一个人送俾你咁多份， 系啦，咁但系有啲咧， 佢会唔会太傻？点唔送啲俾我哋咧？ 佢真系太天真添， 一份送一个人送咁多份咧，唔值得噶，真系 搞到啲咁嘅嘢，劲尴尬，因为佢系唔使翻工啊嘛，咁佢仲早过我起身，跟住就话咧圣诞树底度睇下啦咁，跟住我话你几时买几时摆噶？所以其实咧，琴晚我已经摆咗喺度噶啦，不过你去开圣诞树灯嗰阵时，你都冇留意到，咁已经系劲尴尬噶啦咁样，跟住就逐个开，但系唔系咩贵重嘢嚟嘅，好多都系，即系好多我实际。系啊嘛，我个人 唔系啊，其实圣诞节唔需要一定买贵嘢。 我认同啊，譬如佢送啲咩俾我送嗰啲咧，我做 MC 会用嘅 Q 卡啊，即系做 Q 卡嗰啲胶， 真系噶， 系啊，即系嗰啲系。 我快啲攞一扎送俾阿祖， 好实用，例如三支香啊，嗰啲咁啊， 送俾你圣诞快乐。 系啊，呢个咩嚟噶？ 酒精棉啊， 包咗你先啦，咁样啊，跟住送咗呢啲，咁都有一两份咧，就系系巨嘅，咁啱就 系 阿 B。 系咯，我见到佢手指嗰啲就系佢人哋送俾你噶啦，都系哇， 但系劲尴尬。咁喺度問佢， 要早你睇下。 我咁個咪啊，我係想話自己嘅，即係有陣時咧，明明有陣時即係一對情侶咁樣講咗話唔送都好，你即係有少少準備會好啲。 咁學而你有冇咁樣噶？ 我哋冇噶。 即係有冇講話送定唔送？ 即係話咗唔好買就唔買噶啦。 真係唔買嘅。咁佢真係聽你講，你會唔會真係？ 我唔會嘅，我唔會有個心唔舒服。 如果佢送俾你，你會唔會都唔舒服咧？ 都會噶。 係啊，所以而家我咪呢個位咯。係 啊， 你 補買翻 啦。叫你老公啊，教下我嗰只啦。 補買翻啦。 諗白買咩先得㗎？咁而家 你又真係要補買啦。 係啊， 你一定要補啊呢單嘢。 係啊，唔係嘅話真係補唔到嗰條鏈。 咁啊咁啊咁啊，你食。多少少補一補自己， 食啲咩啊？ 今晚閂埋窗口，閂埋門口， 哇！ 嗌到拆天， 係啊， 放歌， 係啊，放只豺狼出嚟啊！哇！ 係啊，今朝早啊，我哋有趙學而送禮物俾我哋， 多謝曬，多謝曬，即刻擺上啊！我哋即刻擺上啊！ 聖誕快樂， 整。 雖然琴日咁早瞓覺咧，我諗點都有少少聖誕活動做過㗎。 我都有嘅， 係咯，做咗啲咩咧？ 我提早咗啫。 平安夜雖然琴唔係好平安啊，琴日真係。 好，我琴日有去到中環區試察下嗰邊嘅酒吧啲業務 嘅。你去到中環嗰頭啊？ 係啦，但我早，我四點幾就去啦，係啦。 Happy Hour 喂，飲早茶咩？ 人哋封路啊，蘭桂坊嗰邊啊，兩點幾都封路啦。 我知啊， 我都唔知點解封路。 唔係啊，明明講話唔封路㗎。 尖沙咀唔封咋？中環就局部地區性驟雨㗎。 佢話睇住個情況，但我琴日我就視察下佢睇住啲咩情況咯。 係咯係咯， 明明都冇乜人，你又封曬啲路，搞到我要去蘭桂坊嗰邊嘅話咧，我喺匯豐嗰邊就要落的士就要行上去。 你喺咁危險嘅地方行過去啊？嚇，去匯豐 好 遠 哇！ 係啊，咁你都冇辦法，因為佢已經封曬啲路啦，去到嗰邊啊好塞車啦。 點解唔喺上高落車行落去咧？ 係啊，已經錯咗啊！ 唔緊要啦， 因為成條路都唔塞車嘅， 行到只腳咁啊， 咁 OK 嘅，十五分鐘我腳長啊， 係咯，明嘅明啊， 但去到咧即係見到跟住啲氣氛都 OK 嘅，咁我到我走嗰陣時咧，其實翻屋企都係七點幾嘅啫， 我真係好坐啱啱橋真係，啲人湧出嚟未啊？ 唔係因為咧有啲朋友佢哋要搭飛機又要走啊，嗰樣嘢。 唔係我知我話現場咁啲人湧出嚟未啊？ 七點幾開始多人㗎啦，開始多人㗎啦，咁個氣氛都好似 OK 嘅，不過起碼我走嗰陣時仲係好容易截的士嘅。 OK OK， 你即係諗自己你要出去夜蒲咪阿魚嗰啲咁樣啊嘛，係咪先？ 你冇爆佢秘密，可能佢家長唔知㗎。係 咪知唔知啊？ 可能佢家長就聽佢喺中央圖書館温書㗎。 係啦，人哋嗰啲廿歲出頭大學畢業嗰啲咧，就話玩到開開心心㗎嘛。 係啊， 我哋呢啲太夜嘅話，好難截的士翻屋企㗎。你明唔明？ 有冇人哋收留你喺屋企度啊？真係。 我又唔驚嘅，自己揸車。 係你揸車冇，因為學兒又唔飲酒，咁我飲又唔得啊嘛。 呢方面我同佢一樣，都有嗰種巨星嘅風範啦。 即係咩啊？ 唔飲酒。 唔係，你哋唔係唔飲嘅，但係阿學兒咧就兩啖醉。你就係半杯醉啊嘛！ 中原一點紅啲 friend 啊，我哋係哇一點都紅噶啦，已經 咁勁啊！ 係啊， 係咩？睇唔出都 我何嘗又估到你咧？ 係啊，個個都睇唔出。 係咯，我哋兩個行走江湖係咪可以呃人咧？咁樣 我會話學兒可以呃得透啲。 係， 你怎睇佢個樣都真以為佢係喂嚟啦一支交叉咁嘉玲姐嗰啲 friend 嚟㗎嘛？ 係啊，一係就茅台嗰啲 friend 咯。 係啦， 而我啲副嘈查你嘅眼鏡亦都應該好明顯 係。你茅台咧？你就。 都唔掂啊！咁你去边啊？何怡， 我喺屋企啊，冇出街， 斋喺屋企啫。哦 ，OK， 咁啊，布置喺屋企嗰啲 冇啊，今年冇啊， 乜都冇布置啦。好啊，佢为咗我哋，佢唔布置都布置咗几棵圣诞树俾我哋， 真系好有心啊！系啊，咁你咧，你又去咗边度啊？ 我就去咗咧，远嘅地方咧，本来想去嘅，最后唔敢去啊嘛。 远嘅地方 即系本来谂住话去嗰啲咩尖沙咀嗰啲咧，即系趁下热闹嘅。 尖沙咀 都 远 噶啦， 喂， 我住偏远地区噶嘛，我 新界区，你都叫你 uncle 啊，真系。 你咪同我一樣，我都係新界。 係啦，但你有冇？你都冇出到去啊嘛。咁我就去咗就近咧。其實我老婆揀到嘅，佢就話咧：喂，原來荃灣咧，佢有個地方好得意。佢仲同我講咧，發現新大陸咁樣。佢話你一定要嚟，一定要嚟。佢話咧嗰個地方好靚。跟住話邊度啊？佢話荃灣啊，有個咩沙廠啊咁樣。我話喂，佢工廠大廈做咩啊？ 翻新咗好耐啦， 唔係咩沙廠咯，係啊， 係啊，有東南西北喺度噶 啦，係咯，有風咯，係咯，仲要打麻雀，哇，唔係東又唔係西又唔係北咯，咁樣。系啦，咁但佢我觉得讲都 OK， 因为咧佢都系一个翻新艺术装置嘅地方嚟，南风沙厂。咁我开头我真系唔识嘅，我就话点解要去到一个工厂大厦度玩呢？咁样 你真系冇听过啊？ 我冇啊，之前真系唔知啊。 我节目都喺节目度都有讲过，你真系咁听我讲嘢嘅咩？吓，咁 你有介绍过咩？ 有啊， 你有冇去过啊？ 我有去过啊。 系啊，哎呀，我都唔知道添，真系 已经成为咗一个咧新近呢一两年啦，讲紧一两年啦。文青嘅熱點，大家要打卡打卡。 唔係，舊年底先開幕嘅啫。 系 咯， 唔止净系 旧年底先开幕。 我呢啲唔出街嘅阿婆都知， 点解你都知嘅真系？ 我哋会不停上网睇住一啲潮流嘢噶嘛。 我真系唔错里边，因为咧我净系开头咧入去嗰个工厂大厦区咧，嗰幅壁画咧已经系远近驰名嘅，真系。 嗯， 你知我 知道 系啊，我开头我睇唔到嗰幅咩壁画咧，我话。哇，咁似嗰啲壁画嘅，我冇理由噶， 边啲壁 画知真系，因为佢有一个好大嘅人像喺度咧， 系 啊，咁开头我就 但佢耐唔止有啲嘢会转嘅， 系啦， 所以我都唔够胆肯定系咪讲紧一定系同一个， 佢系讲紧呢幅， 因为佢嗰度咧同时间咧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展品啊， 因为佢有一个好大嘅人像画咧，就喺个大厦外墙里边。 咁因為呢輪好似 見過呢個， 係啊嗱，好 似 新㗎，因為好似嗰啲連龍牆嗰啲樣咧，嗱，即係十不相瞞，哇！就仲話咁犀利，我話成幅大廈外牆，跟住原來咧，我聽到介紹咧，佢話呢一個咧個名叫《無名英雄》咧巨型肖像畫咧，佢話原來係葡萄牙藝術家咧 Alexandre Frato。佢大概系咁讀啦。 好， 佢話象徵香港上一代咧嘅奮鬥回憶，就係咧嗰啲工廠妹啊，即係話紡織工人呢個肖像畫嚟。咁跟住先知道，哦，原來咁得意喎。然後入到去咧就有無數咁多，即係你哋都見過嗰啲咧，有啲裝置啊，有啲譬如話啲木材廠咧嗰啲模型設計啊，就擺翻喺度。哇！呢個就上一代咧，佢哋喺嗰度咧做嗰啲切木廠嗰啲回憶咧。咁跟住我就帶個仔去睇咧，估唔到哇！佢睇到呢啲咧有趣喎。佢哇將成個嗰個切木廠里面嗰啲即系结构咧，睇完之后咧，哇背翻俾我听，爸爸一号咧系个龙门吊机啦，将个木头吊起佢嘅，系嗰、啊那個、但系嗰个装置啊，真系做得几靓咧。琴日人就真系唔算话路多嘅，咁、但系都有。 始终都，如果即系圣诞节，大家未必会即刻谂咩 去 嗰 度。 系啦，但系都几多嗰啲你话文青嘅又得，你话嗰啲怀旧嘅又得，咁啊有好多装置艺术咧就摆晒喺个树。 系 啊，系啊，都 OK 喎。 因为佢嗰度嗰啲展览嘅嘢咧系不定期更新。 系 啊，应该系啦， 亦都会有唔同嘅主题。 系啊， 系啊，我琴日去到就见到佢有好多系嗰啲，我唔知嗰个系长期摆喺度定咩嘅，佢就有啲木门咧就全部拆晒之后咧，就变咗好多唔同嘅好似一个好大嘅半圆拱形。然后咧仲一栋一栋嘅门咧就砌咗出嚟。咁于是乎咧冇乜特别嘅一个装置，但系咧佢颜色唔同啊，嗰啲木门咧你冇谂到咧拼埋一齐咁靓咧，跟住又系好多人就匿喺嗰度咯， 打卡咯， 喺嗰度打卡咯咁样。系啊，呢个真系上一个。嗱，你話即係咩集體回憶咧？我哋上一代咯，我同我仔都係講噶。嗱，阿爸出世嘅時候咧，就好興旺噶呢度，工廠嚟噶，好多人做嘢咁樣。佢當然唔知啦，係啦，佢就係覺得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 我都唔知真啊，係啊，呢個幾得意啊！ 呢個都 OK 啊。咁我嗱，好諗有好多朋友咧，即係聖誕節啦，都即係一定要做一啲嘢啊，搞下 party 啊，嗰樣嘢咁。 係 嗱，年輕啲我哋就話好早就翻屋企啊，你去睇文青嘢咁係咪？阿宇頭先嗰單我都可以爆出嚟。 可以去 嗰個交換禮物啊！嗱，每一年咧，我哋譬如舊年，我記得我們的都講我們的聖誕廢物㗎，係 係 啊，啲交換係廢㗎嘛。 唔係，我哋之前有一年咧喺朋友屋企咧就是交換廢物啦，即係因為有陣時你收咗啲嘢翻嚟咧，自己未必啱用嘅，但係唔等於佢嗰件嘢冇用啊嘛。 係啊係啊， 咁就攞出嚟大家交換。 我同另外幾個朋友呢幾年都係嘅，就交換廢物就唔好攞錢買啦，就咁屋企有一啲咧就好似頭先學兒咁樣講，唔啱自己用，但其實對自己廢啫，對人哋。嚟讲可能系唔 系 好 啱咁 你哋琴日嗰啲圣诞 party 交换咗份咩礼物啊？未必系你嘅， 系啦， 见到咧 有冇俾个主题我哋先啊？如果你哋琴日有冇一个特定嘅主题啊？几多钱啊？各样嘢嗰啲交换礼物噶？ 冇啊，随心，但你总有啲对你好好嘅朋友会送啲好福嘅礼物俾你。 系咯，例如咧， 例如你头先同我哋讲嗰个，我哋一听到都 系 哇， 收到 啊，好福灵咁 啊， 系啊，嗰份礼物佢有包装嘅，就系好实用嘅，咁中意嘅人会好中意，唔中意嘅人又好唔中意， 系咩嚟噶？系啦。 可以攞嚟做武器噶、哦， 可以攞嚟食嘅，咁就系一个榴莲， 攞个榴莲， 我送咗个榴莲 做交换礼物 嘅。 我谂我真系绝交， 天寒地冻买个榴莲。 其实你谂下几有心啊！你都容易揾啊，真 系 系 咯。 而家嗰啲生果又真系即系四季都有，西瓜嗰啲。 咪难得佢有拎出嚟啊嘛，真系。 猫山王添好似。 哇喂，好嘢嚟， 好有心、 啊。 但系又重又大味，又尖三尖八角咁。 系咪系咯？佢带出街嘅话咧，好彩唔知佢有冇遇到啲警察咋？睇下你做乜揸住个榴莲出街啊？ 系啊，冇嘢咁凑下啫嘛。 我哋去嘅路途咧系搭私家车嗰啲 U 咩咧，跟住咧个司机话我唔可以开冷气俾你哋，我惊下一个咧成 闻到 臭 味 咁。 佢有讲过噶，因为就系话咧会咧榴莲嘅味道咧会留喺架车度，好似几耐啊，亦都好难清理啊，所以都明白啊咁样。 OK 啊， 所以真系诚意十足啊呢份礼物。 系啊，喂，琴日咧我咪有讲过咧，有几份嗰啲好骑呢嗰啲礼物咧。佢琴日我同阿田同阿祖讲咧，譬如我举个例子你就知噶啦，佢送咗只咧 E.T. 外星人咧嗰个 手指， 嗰个手指，但系睇落系好似咩嘅？你有啲想象力， 唔系啊？ 又长， 阿田识噶就谂起咯， 又长又直 嘅， 仲有啲皱纹喺度喎，嗰啲手指个颜色像肉色 咯。 哇，系啱啦 ，hot dog 呢个形容都系好啊，系啦。 我谂唔到， 跟住咧，原来佢仲有一系列咧呢一种咧。都唔知係佢有心啊，定係嗰個廠家咧設計出嚟嗰啲奇呢禮物咧，真係好爆笑噶。其中有一個咧係公仔嚟嘅， 剃毛公仔。 咩叫剃毛公仔啊？ 佢系一个咧洋娃娃造型嗰啲公仔咧，即系总之又有手有脚啊，冇着衫咁样咧，但系佢成身都系毛嚟嘅。 吓， 而且佢仲系咧个标榜咧就系话咧可以俾你剃毛嘅公仔，就话咧叫。 但佢生到全身都系毛。 系，有啲毛就系爱嚟咧俾你可以咧，我谂所谓剃咧就唔知掹啊定系咩咧。 好治愈啊！ 同玩嗰啲波波纸咁样咧。 但呢、這个、哎、但呢个呕心啲，你谂下，你剃晒啲毛之后，佢个公仔嚟嘅啫嘛，佢咪会有好粗嘅毛孔咯？咁嗰啲妹妹咪会觉得吓，点解我芭比公仔会唔同咗啊？咁样 好核突嘅，佢唔知点解可以俾你有一个咁嘅功能设计。咧，跟住另一个咧都系公仔嚟，个洋娃娃公仔，但系佢个卖点系卖系咩咧？佢话你嘅孩子拥有第一个 B B 吓， 佢里边有个大公仔，隔篱有一个细嘅 B B 咧瞓咗喺度咧，即系话你个 B B 已经可以有怀孕嘅经验啊！ 哇，恭喜晒，好快做啊，真系！ 你话啦，呢啲几有诚意嘅礼物，如果你收到啊，恭喜晒啦！听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示威者由昨晚到凌晨在全港多区聚集，有人破坏店铺，又同警方冲突。医管局表示，昨日到今朝早七点半，共有25人受伤，其中一名男子情况严重，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凌晨两点半左右，一名男子在旺角长沙街和砵兰街交界，从一间餐厅的三楼高处堕下受伤，送院治理。另外，昨晚在元朗营店商场，一名男子怀疑逃避警员追捕的时候，从一楼跳落地面受伤，他涉嫌袭警被捕。全港多区昨晚有示威活动，有示威者破坏旺角汇丰银行分行。汇丰发言人表示，对分行遭受破坏深表遗憾，但汇丰会继续如常运作，配合客户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对于支援社运被捕者的组织星火同盟，在汇丰的有关户口上个月21日起停止运作。发言人说，明白公众对事件的关注，但有关账户的交易活动和开户时陈述的用途不相符，因此银行按照客户指示处理账户的余额之后，上个月将账户关闭。今个月就收到执法机构有关账户余额的执行通知。发言人说，汇丰是按照国际监管标准作出关闭账户的决定。香港女子在台湾被杀案疑犯陈同佳出狱超过两个月，协助她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陈同佳并没有改变去台湾自首的意欲，一决定时间会向外公布。陈同佳涉及洗黑钱案，今年10月23日刑满出狱之后，曾经鞠躬向女死者和其家人道歉，又说愿意自首返回台湾服刑。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子夜弥撒，几千名信众出席。方济各说，圣诞节提醒世人上帝对每个人无条件的爱，甚至是爱世人最差的一面。他说，或者大家曾经有错误的想法，甚至做错事，但上帝依然深爱大家。方济各稍后将会再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向信众发表圣诞文告。分析认为，方济各的子夜弥撒信息是为连串涉及教会的丑闻提供参考，包括性侵丑闻。梵蒂冈负责处理神职人员性侵投诉的办公室，今年接获破纪录的大约1000宗个案。方济各上星期宣布废除在案件中使用严守最高机密的中座保密法规，试图增加透明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先最赞。 圣诞快乐嘅指号。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下， 你系波城？ 我唔系波城啊，我系魔鬼啊！等我送啲好嘢过你啦，嚟嚟嚟，吸啖大麻就会令你好轻松噶啦， 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同埋容易激动啊嘛！ 你点知噶？ 食大麻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间。 咁弟弟呢？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喂，又到圣诞，又点记得圣诞歌啊？今个晚上就让优美的古典乐章成为佳节的主旋律。 电视节目《女性的篇章》克拉拉舒曼音乐会，为纪念作曲家舒曼的爱妻克拉拉舒曼诞生200周年，香港钢琴家吴美乐联同知名的大小提琴家合奏出一首首克拉拉悦耳的室乐创作。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我都同老婆讲话，我想送圣诞礼物俾佢，但系佢话佢唔使，而且佢真系冇送俾我嘅。曾志豪， 仲有啱啱连阿学儿个老公都 message 咗，叫我快啲放工去买礼物嘅黄耀祖。 仲有今个圣诞真系懒到出汁，咩都唔搞嘅赵学儿。 好啦，我哋嚟风骚快活人啦。 风头火势，有连乜乜沙厂开咗都唔知嘅曾志豪。 其实都系好事嚟噶，因为代表咗我老婆比我再叻啲咯。我都唔知佢知道多我两个钟头，知早我两小时，耶、yeah! ！系我住到咁近都唔知道，你话真系吓。你话圣诞节咧，有啲咩叫做最中伏嘅礼物咧？有一份礼物喺台湾度咧就流传，但系咧，我觉得表面上佢系一份好中伏嘅礼物，你谂深一层，谂深一层，你就会发觉呢份礼物真系有一种淡淡的悲哀喺度嘅。嗱，先讲俾你听，呢一份系咩礼物先？有个台湾男子喺个 Facebook 专页就爆料咧，就话咧佢咧就决定精心挑选。就送一份礼物，点知俾人唾弃？呢份礼物系咩嚟嘅咧？佢真系包到咧，嗱，好有心机噶。佢攞人哋包生果咧，嗰啲红色嗰啲皱纸啊，嗰啲玻璃纸咧，将佢由头到脚都包咗一次噶。但系点解要由头到脚包咧？系因为呢份礼物咧，其实系好大座噶，又高又瘦，上面嗱，我咁样形容啊。如果你话佢系一个女士嘅话咧，身材真系冇得输啊，因为咧上面丰满，中间纤幼，而个底咧亦都系咧非常之沉实嘅。哇，简直系36/24，哇，唔系添啊，系36/14/36咁样嘅身形啊，系冇错，36/14/36咁嘅身形。咁究竟系送咩礼物咧？我知啦，送咗个哑铃咧，唔系。头先都话啦，成个人咁高嘅，好犀利噶。究竟系一种乜嘢嘅礼物呢？佢功能咧，仲要系喺你热情如火嘅情况之下，亦都会令你有一种咧冷静嘅效果喺度嘅。系咩嚟嘅咧？好，我开估啦，佢系送咗把 电风扇，噔噔，所以你先至会见到三十六、十四、三十六，因为上面有个大风扇嗰个座咧扇叶啊嘛，咁中间咧就系嗰个咧伸缩升降嗰个棒咧，咁所以咪瘦咯。最尾个底座咧要厚实先可以咧晾得实呢一部即系风扇噶嘛。咁佢送咗呢个就作为圣诞礼物。嗱，咁你话啦，第一睇到系咪爆笑先？哎呀，冇搞错啊，送咗风扇。第二咧就有啲人就会话中伏嘅，离晒谱啊，冬天嚟噶嘛，圣诞节送风扇你咪玩啊？嗱，但我头先话第三部曲系咩啊？你再细心谂下，即系用而家网上流行说法，慎思极恐啊！仔细谂一谂之后，你就会感到一种恐惧在心头。点解呢个时候会送电风扇呢？然后你又会觉得好啱数呢？嗱，台湾天气我唔知啊，你望下香港而家天气，而家有一度气温。仲系未止嘅，因为头先我听新闻讲咧，今日最高气温系会去到咧24度嘅，24度。你对桂花田呢一类咧，即系大汗滴细汗嘅人嚟讲咧，开风扇噶啦，佢俾面就唔开冷气噶啦，系真系啱嘅。嗱，而家呢个世代咧，真系圣诞送风扇咧，我惊啊，我惊以后咧系真系成为咗一个现实啊，甚至乎会成为咗呢一个咧即系贴心嘅玩意啊，唔再系中伏啊。我哋以前咧如果仲会觉得话送电风扇喺圣诞咧系中伏咧，恭喜你，因为你仲有一个咧 Winter Wonderland 啊，你仲会觉得咧真系一个 Winter 嚟噶。但系我怕咧真系过多几年，今年你如果仲笑得出嘅话咧，过多两三年。可能真系咧，人人都争住送啊！哎呀，今年咧我又收到电风扇啦，真系好开心啊！系啊，以后咧可能喺圣诞节咧，你见唔到嗰啲电器商咧系卖嗰啲咩暖风机噶啦，可能啱啱好啊，调转啊！有一年嘅圣诞，如果你送暖风机俾人咧，或者送嗰啲暖手包啊，我今年都收到噶，今年收到你仲觉得好窝心噶。可能过多两三年，我唔知过几耐啦。你收到暖手包咧，你就会将佢影张相摆上网，然后就同人哋讲话，佢整蛊我啊！廿几度气温，佢送个暖手包俾我，圣诞嚟噶嘛，冇常识。风头火势系啊，其实咧呢一把电风扇咧，我相信就未会出现住嘅。如果真系出现咗嘅话咧，我到时真系恭喜你啊！啊，同埋我再睇真啲咧，呢把电风扇都几好噶，因为其实佢系咧由好多唔同嘅废物咧组装而成嘅一把貌似电风扇嘅福袋嚟噶。不过阿祖啊，你会唔会考虑下用呢一个送俾你嘅另一半啊？好容易组装噶咋，我哋喺公司睇下有冇收机啦、厕所铲啦、同埋垃圾铲，仲有一啲电脑嘅硬碟，黐完之后都会变电风扇。喂！你送翻去有惊喜啊，黄耀祖。 如果我真系咁做嘅话咧，我谂佢应该系惊多过喜嘅。 唔系、啊， 真系唔系？ 你用翻头先我嗰个演绎方法，唔系、啊、你演绎翻俾佢听。你话呢个简直系咧，就嚟提醒我哋冇冬天咧，佢一定会觉得你好有深度噶。 我你即系你想我系分手定系点样啊？ 唔系深度分。 圣诞节啦，圣诞节啦，圣诞快乐！如果大家咧呢排有出到街嘅话咧，可能都会留意到有一个少少嘅状况嘅。我就有见到啦，我喺金钟见到，我喺铜锣湾都有见到，就系话，诶，平时摆开垃圾桶嗰个地方咧，系唔见咗个垃圾桶噶。大家都知啦，食环署咧就会摆咗好多咧，我哋而家就系话即系新嘅装，即系装新嘅款式噶嘛，就是、一个细细个嘅口就橙色嗰个嘅垃圾桶咁样咧。呢一排咧，平时摆开垃圾桶嘅地方咧，反而系变咗一个可能系透明嘅，又或者系一个黑色嘅大垃圾袋，就攞条索带咧就索住喺啲围栏嗰度咁样嘅。那个垃圾桶就唔见咗。原来咧唔单止系阿祖见过喺金钟同埋铜锣湾出现咁样嘅情况，有一位咧后任嘅区议员咧就系佢就喺佐敦区嘅，咁样佢都有发现啦，就系话，咦，点解我哋成个区嗰啲垃圾桶咧，好似都系俾呢啲食环署嘅人员收起咗咁样嘅？咁啊就话啦，嗱，咁首先大家点解要个垃圾桶先？系因为大家平时行出街真系会有垃圾噶嘛，你都要揾位抌噶嘛。有啲垃圾咧可能就卫生啲嘅，但有一啲可能都会真系诶写淋写赖啊，各样嘢咁样噶嘛。因为如果咧冇一个好嘅垃圾桶咧载住佢哋嘅话，真系会影响到啊区里面嘅环境嘅卫生情况咁样嘅。咁啊，佢就做咗个小小嘅统计，佢就话食环署之前就话嘅喺佐敦嘅北区嗰边咧，原本系有60个垃圾桶嘅，但系记者朋友咧同埋后任嘅区议员见到咧。 咧，成个区啊，嗰个垃圾桶咧可以话系寥寥无几啊，反而就见到有好多垃圾桶咧，就层层叠咁样咧，就系摆咗呢个白嘉士街嘅垃圾站里面度咯。街咧就变成咗嗰啲头先阿祖讲嘅黑色啊，或者系透明嘅垃圾袋啦。但系为数都唔多嘅，好多咧都已经满写咗啦。有啲咧始终因为佢个质地比较软啊嘛，你会见到真系都会写淋写赖啊咁样啊，都几丑样噶。卫生情况有影响到噶，咁啊同时间啦，嗰个样嗰个卖相都真系唔系几好睇啊，系咪？咁所以咧，食环署咧都有回复翻啊，就系呢个记者嘅提问嘅，佢哋就话到啦，基于公众安全嘅理由啊，其实由今年嘅七月开始啦，已经咧就系将喺该区经常会出现集会或者游行示威等等大型公众活动嘅街道啊地方嘅垃圾桶咧就暂时移走咗，目的咧都希望喺一个安全方面，亦都希望咧呢啲设施咧系唔会被损毁咁样嘅。而食环署咧继续咧就会做呢个风险嘅评估嘅。希望咧喺稍后许可嘅情况底下咧，就会将喺一啲合适嘅地方咧放置翻一啲咧透明嘅胶袋，又或者系垃圾桶咁样嘅。其实讲到呢度，我谂即系大家都会明白噶啦。第一样嘢一定要讲一句就系、是，其实呢几个月真系要好多谢食环署一啲前线嘅工作人员。你见到佢哋咧，可能街上面真系会多咗垃圾啊，各样嘢，佢哋嘅工作系会繁重咗，又或者系佢哋嘅工作时间会长咗嘅。但我谂呢、这个。个活动啊，都经历咗半年啦。虽然琴晚嘅平安夜就未必系太平安咁样，但大家都会知道，如果我哋要想帮香港啊，快啲可以好似之前咁样开开心心咁样去生活嘅话，有啲地方咧我哋要小心嘅。但咩都太避忌嘅话咧，反而嗰样嘢会影响到啊。我哋点样可以回复正常啊？如果正常讲到我有垃圾。在街都找不到一个垃圾桶去抌，变成了一个一劈嘢咁样摊喺地下嘅垃圾胶袋嘅话，我谂系香港嘅朋友，又或者系世界各地嚟到香港嘅朋友啊，第一个感觉都会话香港未好翻啦。如果要去好快啲好翻嘅话，可能大家可以大胆啲，垃圾桶啫，摆翻佢出嚟，我哋香港嘅朋友都要好好咁样爱护住佢哋啊！风头火势。我呢六个字形容佢永远都啱嘅，鳄鱼头笑虎底。你见到佢今日咧，即俾我哋个铺咁靓嘅圣诞装饰啊，你就知啊，佢亲手勾俾我哋噶，佢系赵学而啊！ 哇！你一话笑虎底，我即刻喷咗烟出嚟。 我听到啊，但呢句系啱啊， 系啱嘅。 鳄鱼头，佢个样系觉得好酷啊，嗰啲咁啊，外冷内热啊。 但我想问下你，头先你讲咗两次淋写淋赖系咩嚟噶？ 系我都想知道、啊。 咦，写我啲乡下话嚟喎， 淋写淋赖，难写难离啲 friend 嚟噶。 你冇理我啊？难离 难写， 小鹿乱跳个朋友啊！ 喂，大家圣诞快乐啊！圣诞节咧系一个普天同庆嘅节日嚟嘅，咁啊相信大家由细到大咧都会觉得圣诞节系一个好温馨啊，同家人一齐咧可以好开心、好温暖咁样度过嘅一个节日。咁但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最近一啲国际新闻啦，尤其是喺法国巴黎嘅大罢工，其实都已经差唔多有一个月嘅时间噶啦。咁点解佢哋要罢工咧？就是、因为原来咧同我哋呢啲年纪嘅人啊，好有切身嘅关系啊！就因为咧，佢哋嗰个退休金计划嘅问题，令到咧所有嘅员工咧都觉得好有问题，所以咧就同政府反映啦。咁但系政府咧又好似好一意孤行要改革咁样，所以唔理佢哋，唔理佢哋咧，佢哋就好嬲啦，所以就决定罢工。我哋要需要啲时间同政府再倾咁样。咁究竟啊呢、这个政府点样去将呢一个退休金改革呢？原来他们那间咁嘅运输公司呢，所有嘅员工呢就62岁可以退休。香港是不是65岁啊？ 有啲就60，有啲就65咯。慢慢咧，即系啲公务员都提高去到65啊，即系话俾大家知，喂，60岁都仲系年青人啊！大家做啦，哦、做到呕啦咁啊！ 哇，60岁咧就叫过咗一半年青人，咁啊，佢哋咧就62岁就要退休噶啦。咁但系咧，呢间公司嘅员工咧可以提早喺51岁咧就选择自己退休，而佢哋嘅退休金计划咧，哇，原来有好多种喎，有40几种嘅退休计划。咁可能因应你自己想要一啲咩嘅退休生活而去投资啊，或者 你个年薪啊、月薪啊系点样样啊，会有好多种唔同嘅比例去发放一啲退休金嘅。咁但系咧，原来政府咧就希望咧一次过将咁多种四十几种唔同嘅退休金计划咧就改为统一，得翻一种选择。咁所以咧，令到好多打工仔咧就会觉得哇，好似好唔公平咁、哦，因为咧每一个工种咧，佢哋做嘅嘢咧又唔同啦，佢哋嘅薪金又唔同啦，做嘢嘅时间长短亦都唔同，危险度亦都唔同。咁如果你咁样划一去统计呢个退休金嘅计划嘅话咧，好似对大家好唔公平咁样。咁啊，讲翻香港，我哋嘅退休金咧，好似都可以按自己嘅兴喜好咧而去计划投资，咁但系咧我又唔系好清楚咧佢哋点解会咁样觉得好似好唔公平咁样啦。咁当然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睇法。除咗呢一间咁嘅运输公司嘅所有员工唔高兴之外咧，原来啊佢哋所有好多律师啦、医护人员啦，甚至连航空公司嘅一啲空服员咧，都觉得呢一个计划好有问题，咁啊所以先至搞咗一个咁大规模嘅罢工。咁唔知道罷工究竟係有效果啊，定係冇效果？不過咧喺呢一個咁普天同慶嘅節日裏邊咧，佢哋都已經持續咗有一個月嘅罷工，仲有好多喺外地做嘢翻唔到屋企，同屋企人一齊過節嘅朋友咧，就要喺呢、這個火車站啊，或者喺啲高鐵站嗰度咧就要滯留。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咧將事情快快啲解決，然後咧喺嚟緊嘅新年，即係你知道我西人咧就好著重一啲。New Year 即系新年嗰个庆祝噶嘛，咁希望佢哋可以快快脆脆家人团聚，所有嘢顺顺利利咁就好啦。 你喺度啊？ 你终于嚟啦！ 我等咗你好耐啦。 系啊，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啦，大家可以上去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今年我哋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过去三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嘅作者都合资格获提名角逐呢个奖项噶。 两个奖项嘅提名期都系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19号。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嗱，个新闻咧有三个元素，大家串联佢喺度咯。 好， 圣诞礼物 系 工人姐姐 系 雇主，仲有第四个元素好贵。 系啦，咁如果要重组句子，即系正路嘅，应该就系个老细送咗份好贵嘅圣诞礼物俾工人姐姐， 系咯，又或者工人姐姐要求佢老细买一个圣诞礼物系好贵嘅俾佢。 我谂都好难啊，可都唔会有工人姐姐会够胆咁样， 系 咯。你首先你都唔 系 开过口啦， 真系，因为我每年我会问佢佢想要咩圣诞礼物嘅。 咁你开口先， 唔系你工人姐姐都咁多年， 系同埋我哋一家人咁样，咁今年送咗份圣诞礼物俾我 sweet 到咧，佢自己偷影咗摩连唔同嘅相，即系我翻咗工嘅时候。佢就帮 咩偷影啫？人哋有份照顾你， 我知。但系佢嗰个偷影咧，系佢帮佢 dress up 咗啊，扮咗唔同嘅嘢，跟住咧就组织咗一张相，就晒咗张相俾我。另外咧就晒咗就叫我老豆同埋 Molly 咧就着住圣诞衫。咁我老豆着住红色，即系佢帮 Molly dress up 咗之后，就叫我老豆揽住 Molly。佢影咗相之后咧，又系晒咗张大相送俾我爸爸做圣诞礼物。 哇！真系呢个真好 啊，价值真系一啲都唔高。 而你又冇送礼物俾佢啦？ 我梗系有啦，呢个。 反而你 partner 你唔送你送俾佢， 我有问佢，我问佢要咩嘅， 再提多佢一次先真系。 有一年佢同我讲过，佢话想买部新嘅手提电话，咁呢个算唔算贵啊？咁跟住我就话，跟住我就咁我都会谂嘅，即系因为我唔想即系 送部 长 者机俾佢咯， 又冇咁衰。我话，跟住佢话我唔系要贵嗰啲嘅，系啦，佢话旧嘅二手嘅咁都 OK 嘅咁样，咁最终就买咗部电话俾佢咯，咁算都贵啊， 即系佢想 upgrade 个电话啫。就唔系要最贵嗰啲， 佢咪要新款啊？ 跟住你 问 佢，咁你要边款啊？佢就话要最新嗰款。你又话二手都得嘅，佢出年咪二手咯。 系啦，所以我觉得 OK 嘅，因为工人姐姐系我屋企人嚟嘅。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你都知道啦，咁样问得嘅，同埋呢单新闻咧，早两日大家都好惊讶 啦， 系咪？ 调翻转佢咯，嗰个重咗句子就 系啦， 系一个工人姐姐送咗个好贵嘅圣诞礼物 俾 佢个 老主， 系 啊，好犀利啊，真系嗱，仲要系香港发生，即系唔系话系咪啊啲咩外国啊咁样。香港咁，因为即系冇办法，香港咧成日都有好多嗰啲咧互相投诉咧，呢个又话个外佣懒啊，嗰个又话雇主虐待佢啊，咁所以难得有呢啲咧，其实真系好窝心嘅新闻嚟嘅。佢就话咧嗰个外佣姐姐咧嗱，好后生嘅，得31岁嘅啫。咁佢话咧呢位雇主咧就post 出嚟，佢就话哦，我收到嘅礼物真系好感动啊！佢分别收到咧两只手表，一个手袋。做圣诞礼物，咁你话嘿会唔会系女人家嗰啲货色嚟啊？咁样佢话唔系啊，因为咧嗰两个手表咧有牌子嘅 F 字头嘅，即系 F O 字头嗰个咧。 O K O K。 咁然后咧仲要个袋咧，我又立唔到有咩色样啦。咁但系咧嗰个雇主透露咧就话呢几份礼物加埋咧冇咗一个月人工噶啦。 即 系工 人 姐 姐一 个月。系啊，而家因为工人姐姐4000到尾噶嘛，系嘛？定系5000差唔多啦。 4000几，4000尾 5000头咧，可能有啲自己添少少啦。即系佢送一份咧，即系4000-5000蚊。嘅礼物俾佢雇主， 咁 超级即系就算你唔好讲咩工唔工人姐姐啊，你普通送俾同事都唔会 送 呢份啦， 系咯，我一个礼拜对住你15个钟啊，我都冇送咁大份礼物俾你啦。 系咯，我哋交换礼物嘅时候，我望住不情，我喂过都唔要啊， 少少都唔得，咁样清先啲。 4000蚊， 好犀利， 系啊。咁跟住啲人就喺度问佢话：喂，咩事啊？仲要话咧，喂，人哋送俾你，你都唔应该收，即系有啲好计较嘅网友咧，就觉得个雇主唔应该收。佢话如果唔系，即系会唔会令到？人哋冇晒钱啦，咁样，跟住个雇主就唔关我事噶。佢原来咁样嘅，佢二月嘅时候咧就呢个雇主生日，佢话个外佣姐姐咧唔记得买礼物俾佢，佢哋已经有呢铺人噶啦。佢话个外佣姐姐咧内疚咗咧好多个月，即系好似我哋个主持咁样咧内疚咗一个钟头，就唔记得送礼物俾佢 partner， 但系佢都系得内疚。 你 真系 令我讲咗单字添 ，good 咯，系啊， 咁 系啦。佢话咧呢个外佣姐姐咧由二月一路咧。 记住， 念念不忘啊！一得闲就话嫲，我会送翻份礼物补翻俾你噶啦。 都年尾喎、 啊。系啊，跟住个嫲已经话唔使啦，你如果真系要你送圣诞卡俾我，咪得咯。 系咯， 唔得噶，唔得噶，咁样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冇啊冇啊，咁样一定要送咧，咁样最后咧。佢就神不知鬼不觉咁样咧，就终于买咗呢几份礼物。佢话一种永恒嘅象征，然后送俾佢。 我觉得其实个雇主都可以做一啲嘢嘅。首先第一样嘢就一定系要开开心心继续生活落去啦。 系啊，冇错。 你谂下呢个雇主咁开心得到个咁样嘅雇员，大家都应该系执到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另外未即系可能到月尾出粮嗰阵时，封封利是咯。我话我哋香港人嘅习惯。 有嘅，有嘅。我谂佢有，因为佢话佢哋平时原来个互动都几好噶。个雇主咧 得闲 无事又送啲礼物俾佢。好好啊！呢个真系，我今次咧都冇买到圣诞礼物俾佢，但系咧咁我老婆咧，佢就当系一个即系现金信封咁样咧， 我都系啊， 就黐咗喺个门口度咧，系啦，就话哎呀，你自己买啲你中意嘅礼物啦，咁样，因为都真系唔知点买俾佢啊，容易啲啊嘛。 问佢咯，我今年都问佢你想要咩，佢话今年想要 cash， 话好啊，咁啊 cash 啦咁样咯。 哦，咁 OK 噶 ，OK 噶，咁呢啲一家便宜两家着，系咪先？佢又对你就又更加好。 同埋我真系睇呢个雇主开心。你剛才說那個工人姐姐才31歲而已，如果那個關係這麼好的話，有排做，不用找過第二個， 不用受是吧，不用 受，受到爆， 學下人，念念不忘，忘記送一份禮物， 你還說我，我已經去買禮物了，不開咪了。 公開告知平壤政府正在監視北韓全境，對北韓施壓。北韓早前表示將會在聖誕節向美國送上一份禮物，至於是什麼禮物完全取決於美國的抉擇。專家推測北韓可能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已經準備好接受北韓送來的任何聖誕禮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6点，跌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4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2，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81美元，卖出1,500.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10点，台风巴蓬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是 Gimme Five 嘅黄天怡。圣诞节同屋企人应该互拆对方收翻嚟嗰啲礼物，因为礼物总系人哋嘅好，拆出嚟如果啱使，仲可以即场再交换，咁就唔会得物无所用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唔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CIBS 农业创新机遇， 农业可以话经济嗰个嘅效益非常之卑微嘅，会唔会我哋而家用都市农业呢种嘅谂法，会有更加多我哋系忽视咗嘅功能，或者解决到我哋好多城市嘅问题？ 全新飞维粤剧艺术传承之路， 做一个改编咧，首先我哋要稳正件事佢个逻辑性，因为旧事太随便啦，去到尾大团圆就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系有逻辑性，点样发展嘅戏写出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白师傅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上吊船啊？ 哎呀，吊船不可以随便上的，要读那个吊船工作人员证书课程，考到牌才 OK 的。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的小贴士，那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职安健的小贴士啦。 快活人今日有不停会提佢唔记得买礼物啦，提到佢啊知订为止嘅曾志豪 啊，好彩你冇讲我个名啫，我个人觉得开心咗。仲有我认啦，我冇买礼物俾我隔篱嗰个嘅黄耀祖啊，冇心啊，系。 仲有我一贯都系呢个懒底嘅，咩都唔搞，过圣诞节咪过圣诞节咯，嘅就可以。 做得好啊，但佢过节都有送礼物俾我哋， 好人啦就可以。 好啦，讲下天气先啦。廿一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3%嘅，不过预告咗噶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嘅温度咧都系比较暖嘅，因为吹紧嗰啲咩轻微啊至和缓嘅偏东风，要冻嘅过几日先啦吓。 系咩？真系话转 凉 啫， 明日转凉咯，显著嗰只。 哦，好啊，咁都应该要啦。 系咯， 廿一度。你头先咧未讲话台湾咩电风扇嘅？ 系啊。 其实我上个礼拜喺台湾嗰阵时咧，26度啊，我想讲。 咁冇办法啦，你仲？食姜母鸭添， 系啊，所以块面嗰粒疮， 你 明我而家明点解啊？所以块面嗰粒疮系唔会走噶啦，我怀疑佢就 是。O K 嘅青春嘅印记系咪？ 但唔紧要，青春嘅印记唔紧要，我哋圣诞啊嘛，嗰啲开心嘅嘢，想唔想成日都会话耐唔少就嗰啲世纪笋工嘅？想唔想揾份新嘅工先？ 想 系嗱，我会话呢一份工其实 我想揾多份啫， 你想揾多份 系啦， 我就睇定啲，听定啲先。 我觉得啱学而嘅， 真系。 但系要陪老细嘅， 我陪老细嘅都啱啊， 啱我。 佢咪陪老细喺隔篱，自己喺度织冷衫咯， 系啦， 继续再织多两棵圣诞树。 老细好多种嘅，唔好一谂就谂嗰啲老细，即系唔系嗰种嘅。 做咩先？ 嗱，你要影相叻。 系哦，咁系 呢个系学而啊，系咪要影相咧？ 我头先我影相真系好叻，我着虎尾脚起晒出嚟嘅。 系啊，但系你系被影相噶嘛？你揸机影相叻唔叻，豪仔？ 唔叻。 哦 ，OK， 都可以试嘅。系咯，你知啦，又 就老细嘅嘢好难讲噶嘛， 老细拣又唔同噶嘛，系啦、 啊， 可以陪佢。你需要陪住佢去环游世界嘅。 哦，我应该听过你呢个。 你听过呢个 系？我未听过，好啊。 有一位澳洲嘅富豪， 富豪嘛， 冇错。首先个富豪咧，靓仔噶，仲要 后生靓仔， 后生靓仔。 有冇阿妹啊？ 有冇阿妹？ 系咯。如果我陪佢，我冇意思啊，我冇心机啊。 佢都系富豪，佢隔篱嗰啲都系富婆啊，嗰啲咁样噶啦。 好惊佢嗰啲孤独富翁咁点做？继续继续听埋先，听埋先。 年薪42万港币， 年薪42万。 嗱，你计翻42万，即系都有 3万零咯， 几蚊一个月。 3万零咯，系。 系3万几啦， 3万几咯，又未去到四系啦。 但你可以陪佢环游世界，仲可以，你真系可以带埋阿妈翻工喎。点 解？ 因为咧，佢咧而家就想喺佢喺自己嘅个人嘅 IG。嗰度咧就话要发出咗一个招聘嘅广告，就话咧想请一名私人摄影师， 系 喺佢咧去到世界各地旅游嗰阵时咧，帮佢咧拍摄一啲可以摆喺个 IG 度发布嘅相， 系 呢个就系个工作要求啦。 咁、我输啊！我真系玩嗰啲 social media， 我好弱嘅。 唔系佢净系请 photographer 啫，即系净系请摄影师啫。我得，我得， 帮佢挤嘅， 我得， 仲要有个嗱个好处系咩咧？个讲到明啦，就系呢个42万嘅年薪之余咧，仲可以。你可以呢位摄影师可以带一位 朋友或者屋企人同行嘅、 嗯， 而所有嘅费用都会由呢一位澳洲嘅富豪支付嘅。 哦，正、啊， 即系你个朋友就冇人工啦，但系都真系食佢住佢嘅。 即系佢都知道咧，对你嚟讲系虐待啊，净系跟住佢，佢都系啦，佢都肯俾你带啲家人仔乸咧。 我肯定，如果阿宇见到呢一个富豪嗰个样嗰阵时咧，你过嚟啊，哥哥俾你睇下，佢应该话阿爸阿妈我唔理啦， 唔系佢带阿爸阿妈去啊嘛。 因为之前咧有一个报道咧，我唔知系咪 exactly 同一个人。 是不是这个 是啊 是啦、 啊。他是请私人助理啊。 Okay. 那么私人助理他又有要求的。即当然你的样子又要得啦你的身形又要得啦。为什么他要有这么 严格的标准呢 这么严格的标准呢就因为那个私人助理是要陪他周围去啦。 是不是是啦。 哦、所以他就对这个私人助理这个职位呢那个要求是很高的。 即不单止是可能他的办事能力要好你走出来呢 是不是可以 得体啦要得体啦。是啦。 那我可以用。用香港知名影星曹查理的身份出现喎，咁应该都有翻一定叫助理喎，系嘛？系咯， 都查理去影相叻唔叻噶？ 唔好意思啊，查理，你唔好意思，佢应该今日打下次打， 打咗一排噶啦。阿宇嗱，我问你啊，嗱，你就系新嘅世代啦，系咪先？年青力壮，仲要见到呢个澳洲富豪个样，420,000年薪，陪佢周游列国去影相嘅啫，你制唔制？ 好 OK 啊！佢仲要26岁就只系 我哋塑造到帮我哋工作嘅姐姐妹妹咧，全部都似嗰啲野兽咁样咧。一有啲咩小鲜肉就问你正唔正，正啊！ 但 系 你睇下佢控到咁埋，你几可叫佢做嘢咁专心嘅啫，系咪？ 佢仲要碌啲相， 有咩靓仔啫？你望唔到啊？佢都系留一匹须。着咗件浴袍， 你睇佢揞住个嘴，你见唔见到阿宇？ 其实以前高大嘅，身形又靓嘅。 以前粤语长片，阿炳哥都系成日着呢啲装束噶。 你知唔知边个炳哥 啊？炳文，阿炳哥都系着住件神褛，系咪先？ 你讲啲佢识噶啦，唔怪啦。 唔系喎，佢咧留咗啲须咧，好 charm。 系啊， 好 charm 啊！ 我留咗啲须，我仔话好吉咯，定系话 留咗啲须变圣诞老人噶啦。所以佢话咧， 咁啊真系几型嘅呢个。 呢个几型，同埋咧，佢话咧，佢个门槛咧都非常之低嘅，即系佢话要揾一个摄影师，但系佢冇话要一个专业嘅摄影师，所以我话学而就得咯。你唔系有学过噶嘛？但系你嗰自己嗰套。咧系可以攞出嚟卖噶嘛，系咪？佢话咧你只需要拥有一部咧智能嘅手机，佢话都唔系即系一定要你用嗰啲咩相机啊， 单反啊， 系啦，反唔反啊？唔知佢唔需要嗰啲嘅。佢话咧咁就得噶啦，只要你影相系靓嘅话咧，你都需要咧分别系关注咗佢自己个本人啦，同埋佢公司嗰个 IG， 因为我谂呢一个就都要令到佢了解其实佢大概嘅相系要咩嘅质素啊咁样。佢话咧你留低个 message 再交低你个 CV 就得噶啦。但我又覺得咧啊，即係點解咁年青可以做到個富豪，都即係有一手嘅。因為佢而家咧就咁樣話擺咗呢個嘅招聘廣告出嚟啦。 係， 佢會去到出年嘅5月31日咧，先會真正去公布啊，邊個可以得到呢一份工嘅。 哇！ 咁你諗下啦，喂，其實成件事都有幾多嘅水分咧，就幫佢自己個人啦，同埋幫佢個公司做一個免費嘅宣傳嘅。 啱嘅，啱嘅。 所以你計翻條數啊， 半年喎， 42萬港紙，話跟住佢又俾人又的而的而且確嗰個人。都会帮佢工作噶嘛，系咪先？阿宇啊，唔好再望佢啲相啦，一系 你去啦，你去啦， 系啦，系啊！我睇紧啲字啊，点讲啊？ 我哋听电话呢个职位咧，简直 系局 限咗你， 佢越局 限咗你嘅发展啊！真系， 你坐低啦，冇乜吓你啫，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 好，去啊，去啊，去啊， 系啊！ 但系佢有冇要求啊？即系佢有冇要求呢个摄影师要系男定系女啊？ 咁又冇讲到嘅，系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揾下呢一个26岁嘅澳洲富豪。如果你影出喂。还有世界， 佢会唔会有癖好噶？ 一阵间 佢话要你影相咧，佢冇话影咩？因为佢话要私影，佢仲要 hold 住咧，就 系要咁对我私家俾你影嘅。佢 唔系，我谂唔系啦，系佢要个摄影师。如果佢提出个要求就话，我好想知道我瞓觉嘅时候咧，系咪依然都系咁完美？你可唔可以喺我瞓着嘅时候影个相？我系半夜先会瞓着，你半夜同我隔起身影。 哦，咁都唔系。咁如果佢有咁样嘅要求，老 你仲要好似影野生动物咁咧潜入去，但系你唔好嘈醒我咁样。 同埋你要影得靓咯。 系啦，仲要影得靓，系咪先？可能佢有呢味喜好咧。 唔知啊吓，大家大42万年薪，有得免费环游世界，仲有得带一个人去 饮饮食食， 其实都真系笋工嚟噶，我都有少少心郁啊。 服侍人啊！冇啲志气， 我日日喺公司度都服侍紧你同阿田噶。 你几时有服侍我哋啊？ 我服侍就系睇呢啲咪叫服侍咯。 唔好闹，唔好闹啦！今日圣诞节啊，唔好拗交啦，老爷奶奶。 其实我谂住，我谂住入柴房，我谂住嗌走咗佢之后，少一个竞争者咧，我就应征啊嘛，可以真系。 试下不如， 试下试下。 你唔好同我争啊！ 笑亦到底，如若事业亦是个障碍，我为你放低。我愿意转瞬你终究，愿意早晚未温饱。我这牺牲若共他比较，你别要吓跑。我最爱你，我最怕你，我最重你，我最憎你，我最怕我生生死死使你受不起。最亲你，最近你，也最记得你，话过你对我不起。如果我没有福气与你笑着入睡，可哭着浪漫有何惧？更不要心力虚度日夜，做人何来什么心趣？如果我愿意这说法太伟大负累，请起足地就做情侣，想生死相许这么讨到不愧世界之最。你愿意似我勇敢吗？愿意讲你愿意吧？如能立誓就别管真假，我愿意信他。我最爱你，我最怕你，我最重你，我最憎你，我最怕我生生死死使你受不起。最亲你，最近你，也最记得你，话过你对我不起。如果我没有福气与你笑着入睡，可哭着浪漫有何惧？因不要心力虚度日夜，做人何来什么心趣？如果我愿意这说法太伟大负累，请起足地做做情侣，想生死相许这么赌到不愧世界之最，谁敢抱着我睡？除非我在睡。贫穷疾病困扰挫折，也要与你终身一起。这样垃圾毒夫，可怕是我那被热恋的当箭靶，曾冲到做笑话，自问我永远。难道是我不对？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唔系啊，呢啲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系边个啊？ 我梗系赵学而啦。 做啲个节目预告先啦，好唔好啊？十一点半之后咧，今日有圣诞版嘅《我们的》啊，我哋会同大家讲下《我们的圣诞歌》嘅， 好啊， 即系你细个听过又好啦，你觉得你自己改个歌词嘅又好啦，你最中意啊边一首都好啦，咁啊留个言啦，一阵间我哋尽量播啊吓。 我尽量播唔到就尽量就我。 唱啊！你想系嘛？ 控制唔到自己 喺学而面前，你都想唱系咪？ 因为佢 唔 唱噶嘛，佢话佢唔会唱噶嘛。 我, 啊、我填补佢少少个遗憾啫嘛。 但系佢会秒你、啊。 佢我唔唱佢都秒噶啦。 咁又系， 系咪先？系 好嘅。好啦，大家留个言，一阵播圣诞歌啊！好你嚟咯，你好嘢系咪？ 你静 啊，你 得 佢挂住秒我，佢就唔惊讲嘢啦，真系。 我哋相亲相爱， 系啦， 相亲相爱。 你知啦，圣诞节咧，个个都好注重收礼物噶，咁啊，尤其是咧， 又讲收礼物啊， 啲外国嘅小朋友啊，对于圣诞节嗰个礼物咧，更加着紧嘅。但系咧，我今日睇到一个报道咧，就话咧，喺美国咧。 我 撳錯掣， 應該在應該係某一個嘅地方。 喺美國咧有一對姊妹，分別咧就係4歲同埋6歲。咁咧佢喺屋企咧就而家好多屋企咧有一啲智能嘅系統咧，即係有一個有一座嘢，好似個喇叭咁喺屋企。你叫佢個名，佢就會幫你上網啊，幫你開燈啊嗰啲咁樣。咁智能家居系統， 即係巨型嘅 Siri 咯， 係啦，巨型嘅 Siri 都有名㗎，即係你叫 佢 咧，佢 有個名嘅。 阿田啊， 好衰！ 阿田开灯啦，跟住就话灯已经开咗啦，即 系 我嗰类 咁开心嘅真系 哇！咁呢两姊妹咧就喺屋企咧好开心咁样玩呢个智能系统啦，然后咧竟然啊上咗一个。美国好大嘅购物网嗰度， 哦，咁、哎、开心啊！佢阿爸佢阿妈， 开心啊！ 咁即系点啊？即系譬如我同佢讲，阿田，即系我而家系4岁，阿田啊，我想买嘢，跟住就。 好啊！你想去买啲乜嘢 咧？ 咁 系啦，亚马逊啦，定系淘宝咧？ 系啊， 就去咗亚马逊嗰度啦。 哎呀， 咁我带你去亚马逊嗰度啊！咁样 你想要乜嘢啊？ 我想睇玩具。 冇问题，嗱，你有呢啲可以拣。 冇错，你想买咩玩具？我想买嗰个公仔。 系啊， 跟住买咗一大堆嘢。 即系佢噏啫嘛。 系 咯， 但系噏就买到噶啦。 但系俾钱嗰下咧，佢唔系都要嗰啲咩密码啊，又剩嘅咩？ 因为咧，嗰啲家居智能。系统咧，父母已经入咗好多，譬如我哋上网已经设定咗，我要俾钱嘅时候，我用边张信用卡， 哎呀，预先缴付嗰啲 系，唔系预先缴付啊，系你已经 set 咗密码，边张卡啊，嗰啲嘢全部已经 set 好晒， 即系自动啦， 冇错， 系我估咧，即系话，因为其实 无障碍通道啊，哇，正啊， 但系你谂下，你估唔到自己一个6岁嘅女同一个4岁嘅女， 点解会嗌到 咁叻，上到去买，你知唔知买咗几多钱啊？买咗$700啊！ 哇，其实嗰度都成4000多噶咯， 4000多 啊！嗱，我会话咧，因为本身 买咗啲乜嘢，我好想知啊。 第一，4岁同6岁应该咧个 不停买公仔， 已经系爸爸妈妈一定系有去开嗰度买嘢，所以佢哋一定会有观察过，咁啊见到原来 系 咁 噶。佢知道系一件咩事， 亦都因为咁啦，变咗嗰个家居嘅智能系统咧，就已经有咗爸爸妈妈嘅信用卡资料，尤其是佢哋联系咗同嗰个网站度咁样， 冇错。 好方便啊！ 跟住咧，好啦，嗰日咧，阿妈咧突然间收到个速递，入边咧有一大扎礼物，咁里边包括一啲咩咧？包括咗有啲长头发金色嗰个 B 字头公仔啦，即 系 好多女孩子 都有啦， 系啦，好中意嗰个公仔啦，身材好靓嗰个啦，咁跟住咧又有好多啲卡啊，然后又有另外一啲动物嘅公仔啊咁样。咁咧首先咧到咗第一批咧就唔系全部$700嗰嘅成张单度嘅，系到咗一批先嘅。咁跟住咧个妈妈咧就即刻。咦， 心跳加速， 点解我会有呢啲嘢呢？我冇买到㗎，然后呢就嚴刑質問两个女啦。 好，咁快就嚴刑質問，我喺度仲会諗啊，会唔会圣诞礼物呢？即係有人送啲公仔呀各样嘢俾我 呢、 哎、 个世界边有咁大隻公仔隨街送呀， 咪我都唔送礼物俾人啦。 咪 囉。 跟住呢咁呢佢两个女呢就知道闯大祸，你睇下嗰个样几惨。 冇事啊，即係佢个样系关我事。我唔想噶咁样， 跟住咧，佢阿妈咧就喺度闹佢咧，你做乜攞我个信用卡去买嘢？咁跟住， 哇，呢个又会火噶喎！如果即系你谂下，你四岁已经偷阿妈信用卡去买嘢， 佢点知道嗰个叫偷信用卡啫？ 佢唔识噶嘛， 佢就知道 屋企人系咁买。 呢啲叫咩？心想事成啫嘛，讲个愿望啫嘛。 跟住咧，咁啊开始喊咯，咁啊嗰两个女一路喊咧， 俾啲气啫，我觉得。 系啦，个妈妈就哎呀死，又心软，哎呀你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咁然后咧，跟住就打电话去嗰间公司谂住 cancel 咗，系啦退货啦，咁然后咧点知嗰间公司又真系好好，佢可以唔收翻嗰啲货。 都不特止， 系 佢连嗰张单即系送咗去你屋企，唔系700蚊全部啦，即 系 可能 第一批到 系啦，第一批到咗你屋企嘅货咧，我送俾你。 咁好， 系啊， 边间公司啊？我攞阿黄耀祖嘅名义走去买礼物先， 系啊， 多谢 你都想讲，你屋企都有个四岁几嘅仔啊嘛，系咪先？你都试一试， 但要交气嘅，系老细，你睇我仔喊到咁样啊，佢知错噶啦，真系。 跟住佢阿妈仲好笑，佢妈妈就话：，唉，你偷咗我张信用卡去买嘢。你买咁多玩具翻嚟，你竟然一份礼物都唔买俾我。 咁最尾真系可以咁样送俾佢哋， 系啊， 哇，正啊！ 因为圣诞节啦，当然，即系咁大嘅网站，又唔希望伤小朋友嘅心。 系啊，咁啊系、啊。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咧，证明咗佢哋两个细路嘅嗰个极限啊，都系买咗700蚊美金啫。就算你俾 佢 亂買飯， 其實佢哋 都 會熬底，我覺得佢哋都會驚。 點會？佢都唔知個概念。 你買呢個又 佢冇錢嘅概念。 但有陣時，譬如我可能我細個啦，阿爸阿媽話買玩具嗰陣時咧，你自己都會 sam 虛嘅，覺得買一份就夠噶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太多。咁好明顯，佢哋只係買一份嘅，即係 deliver， 即係嗰個連速遞啊都要分開幾次先至可以送得到啦。 我突然間真係好想做一個咁嘅實驗，因為咧佢真係無形中話俾你聽咧，你一個僆仔，如果你俾佢無節制。冇任何条件嘅话咧，佢可以系啦，佢其实可以最多买到几樽啦。佢最近就買到700蚊美金。 好大膽啊！你咁樣 係啊，我都想試下咧。如果你訂佢嗰個咩玩具城嗰啲咧，係啦，你中意咩你攞啊咁樣。 嗯、 究竟佢會係咧攞到係即係無能力再拎起嗰個禮物？就停啦，定係好似阿祖話齋咧，拎咗兩份就心虛啊！ 睇家底，我覺得你講睇家底， 自細嗰個 brought up， 即係個成長屋企人點樣教 啊？係啦，有一啲咧，你會見到嘅，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富有少少嘅，譬如我去教書教個名校嗰啲咧，嗰啲小朋友咧，佢唔係刻意，即係唔係話佢衰仔嘅衰女嗰啲，唔係炫耀嘅，但只不過因為佢個成個佢平時嗰個世界觀就係咁，佢見嘅就係咁，係豪底噶嘛嗰樣嘢係， 佢買好多或者要好多， 咁 佢未必要好多， 即係好簡單。會聽到一啲説話，哦，咁你要，咁買咪得咯，咁俾錢咪得咯，因為喺佢個概念裡面係咁啊嘛， 錢係萬能㗎嘛。 係啦，我哋嗰陣時即係屋村大嗰啲咧，就會覺得唔係啊，媽媽賺錢好辛苦，有一樣買就好啦，去文具鋪買啫，都唔係買玩具，已經覺得咧好心滿意足，因為即係大家個底唔同啊，即係咁樣講。 我而家都係咁樣呃我仔咧，譬如佢 扮自己好窮， 去完嗰啲課外活動咧，咁隔離就係超市，佢成日都衝入去就要買一包嗰啲咩嘅，咁我。每次同我话等等先，你又知道爸爸今日有带钱，我今日可能冇带钱嘅。佢而家就每次都话好精，佢一出嚟就乜都唔讲就话，爸爸你今日冇带钱啊，一时唔记得咗咧，叫佢买 好， 叫佢买饭噶嘛，叫佢买饭咧，话有带钱啊，好嘢，我又去买嘢饮。我但系冇钱买嘢饮，跟住我又再兜，佢话点解？我话。买一饭啊嘛，买一饭咪冇钱买嘢饮咯。 如果买咗你嘢饮，又冇钱买饭噶咯。 系啦，跟住佢会拣我要买嘢饮。 咁、okay、对待小朋友好正常嘅个谂法 系 咁。 但我都觉得咧，起码嗰个金钱概念咧，佢当然明唔晒啦，但起码要佢知道咧。唔係心想事成㗎，要有錢㗎。而爸爸唔係每一日都有錢㗎。如果你咁樣嘅話咧，就真係買到窮都窿㗎啦，真係。 買到窮都窿啊！你同我頭先嗰句有咩分別？买到穷都窿啊！哎呀， 买到穷又买到窿， 哎呀，辛苦晒啦！诶，起码佢哋都系一个好人好事啊！但我觉得呢个大家咧都真系唔好乱咁仿效啊！ 下次 好惊噶， 香港嘅铺头未必系咁噶。 佢老豆下次终于可以学呢招啦！ 咩啊？ 买完嗰啲情趣用品之后咧，喂、哎，老婆唔关事啊，两个细路。佢哋嗌错咗， 点解你会谂起呢个例子嘅咧？ 四岁老 公系在咩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多区昨晚有示威活动，有示威者破坏旺角汇丰银行分行。汇丰发言人表示对分行遭受破坏深表遗憾，但汇丰会继续如常运作，配合客户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对于支援社运被捕者的组织星火同盟，在汇丰的有关户口上个月21日起停止运作。发言人说明白公众对事件的关注，但有关账户的交易活动和开户时候 陈述的用途不相符，因此银行按照客户指示处理账户余额之后，上个月将账户关闭，今个月就收到执法机构有关账户余额的执行通知。发言人说，汇丰是按照国际监管的准则作出关闭账户的决定。大批示威者由昨晚到凌晨在全港多区聚集，有人破坏店铺又与警方冲突。医管局说，昨日到今朝七点半共有25人受伤，其中一名男子情况严重，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凌晨两点半左右，一名男子在旺角长沙街和砵兰街交界由一间餐厅三楼高处堕下受伤，送院治理。另外昨晚在元朗迎点商场，一名男子怀疑逃避警员追捕的时候由一楼跳落地面受伤，他涉嫌袭警被捕。美军四架侦察机同时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空，加强对北韩监视。美军自上星期开始接连派出侦察机在朝鲜半岛上空巡航。韩联社引述分析指出，美军侦察机故意打开位置识别系统，公开告知平壤政府正在监视北韩全境，对北韩施压。北韩早前表示将会在圣诞节向美国送上一份礼物，至于是什么礼物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抉择。专家推测北韩可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准备好接受北韩送来的任何圣诞礼物。一名被美国的法院裁定使用恶意软件进行网络攻击罪成的中国男子，被发现在加州完成服刑之后，回到在上海的专科学校任教。路透报道，该名男子是一名黑客，姓名译音是于平安，是一名专科学校教师。前年八月，他同一班教师到美国参观大学，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于平安其后在法院认罪，判决书指出被告策划网络攻击，受害者包括芯片供应商高通、一间航天技术公司和一间游戏商，又说被告擅长电脑网络安全和编写有关程式，在案中负责提供恶意软件，黑客可以利用有关软件远程控制受害公司的电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不掌握具体情况，强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各种非法网络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咁另外咧，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特别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咧，就系石硖尾嘅伟志街来回方向，近住伟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全线仍然封闭。咁就係石硖尾位置街来回方向啦，近住位置里呢仍然係全线封闭。另外啦，东九龙走廊去返观塘方向啦，介乎山谷道至到石塘街嘅一段东九龙走廊啦，咁即係佛光街上桥位嗰个位置啊，快线就封闭嘅，有少少挤塞㗎，经过朋友留意啊。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呢佛光街上桥位左右，咁快线呢係封闭。另外啦，揸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啦，由于喺油尖旺区有部分交通灯损毁，未能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记得小心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先最赞。 哦哦哦，坤仔，系冰冰 知唔知道吸食冰毒系会令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甚至乎抑郁嘅？喂，你劝下佢啦，好嘛？ 好，嗱，凌小维话你知，吸食冰毒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添噶。 所以话冰冰真系唔好乱掂啊， 坚强啲，企硬啊一。 咩啊？咩冰毒啊？我系话我个女神冰冰啊。 吓、啊，小树企嗰个， 你早啲讲啊。 咪咯， 我哋有佢电话。 咁妹妹呢？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俄国求生术， 俄罗斯人都好迷信嘅，要去旅行啦，就坐喺个 gap 嗰度，坐住一分钟 ，minute 等紧的士系嘛？ 唔系啦，原来俄罗斯人咧相信咧喺一间屋入面系一个精灵嘅，主人出远门咧系会喺屋企捣乱嘅，于是乎咧你就要咧呃一呃佢啦。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 我们的预告了，就是跟圣诞歌有关的。 是啊，今天呢12月25号啊，我们圣诞节嘛。我们的呢就讲一下我们的圣诞歌啦。两位拍档啊，学儿啊，豪仔，你们其实本身对于圣诞歌这样东西呢，那个喜好大不大的呢？ 我仔早两年令到我有很大喜好咯。 因为你 我特登买了一只集锦碟呢在车上播咯。 是 啦，咁但是自从昨天呢跟他出街的时候呢，他不肯再穿那件圣诞衫呢，我就已经知道下次要向细佬嗰边进攻啦，系啦，佢已经唔肯着啦，佢要着 Spiderman 啦，咁样系咯，即系转得好快嘅，即系衰仔。 因为曾经一度咧，佢个大仔咧，圣诞老人系偶像嚟嘅， 系啊，夏天都要播圣诞歌啊，佢嗰年中意到咧，放紧暑假啲人嚟玩咧，佢话点解你屋企播圣诞歌嘅？系佢要听啊嘛，咁暑假都要，而家都系幼稚园嗰阵时，不过即系一年就一年噶啦， 系啊，即系大得好快， 即 系 今日 贪新忘旧衰仔啫， 同个阿爸一样嘅啫， 唔系噶，好念旧噶， 啱啱嗱，我哋播圣诞歌啦吓，咁啊，大家咧，我哋有唔同嘅类别嘅。有一啲咧就係新啲嘅歌，有一啲咧就係經典嘅，有一啲咧就我睇咗一個嘅報道咧，就有一個外國嘅票選啦，已經變成咗咧。你以為好經典，但係佢哋已經被歸納成為咧最煩厭嘅聖誕歌，因為實在聽得太多，又係佢啊！但你依然係會每年聖誕覺得啊，聽到呢首歌咧就過緊聖誕噶咯，嗰啲我哋都會播。但我哋首先嚟咗一個咧，就係平時聖誕歌都係覺得係歌舞升平啊，好歡欣啊，但係就我哋香港咧。都做咗幾多聖誕歌嘅喎，但嗰啲聖誕歌咧個感覺有陣時咧都偏向比較寂寞啦，一個人過嘅聖誕啦，唔開係啦咁樣。咁究竟嗰啲咧，阿豪仔，你不如幫我哋揀咗第一首係乜嘢咧？ 第一首當然就係、是、嗱。有一首最經典咧，我哋壓尾啊！呢、 啊、 一首咧，早幾年咧都唔啊，早十幾廿年咧，呢位歌手因為真係有啲歷史嘅，真係。不如当古歌仔啦，学儿你记唔记得呢首系咩歌？同埋系一个广告嘅歌嚟嘅，嗰阵时系系啊， 十几廿年 啊，有啊有十几年嘅， 黎明 都唔系， 李健 唔系 我个 list 度， 喺你个 list 度噶， 啊许志安 系啊。 系系一个系一个广告歌嚟嘅， 我唔记得系广告歌， 系啊 系 啊系啊，系嗰、个唔知咩一咩食品咁样嘅，好搞笑噶， 系 即系佢就坐咗喺度咧，跟住就自己喺度即系喺度吔嘢咁样咯，系啊， 梗系啦，配合住呢首歌嘅歌名， 系啊系啊系啊， 今年没圣诞啊，你谂下几咁吉利啊， 我记得佢嗰句歌词咩寒流下面强自撑，跟住喺度食嘢， 点解你记埋啲咁嘅嘢嘅？ 系啊，仲要咩过了今晚啊？系啊，我记性好好， 记性真系好，呢个赞美。 系，但我觉得呢只歌都几应景嘅，真系。今年没圣诞，直情系话俾你听。你年年都没圣诞， 梗唔系啦。 但你讲咗你今年农历新年你都唔布置嘛？系 啊， 系啊，点解？ 圣诞同埋农历。 咁我初三仲使唔使嚟啊？咁 初三唔好嚟啦， 唔好嚟，你嚟我度啦。咁 好好好， 系啊，呢个系今年没圣诞系其中一只，你话佢系咪大热到一定系即系大家一谂起悲情圣诞歌就一定系谂起佢咧？都未必，但我觉得呢个选择都另类噶，你呢个系啊，起码都记得。 圣诞许志安啊， 啊真系、啊、你望住 list， 你继续点啊？你睇你个 灰 list 啦，我哋都听唔到佢唱嘅，系 好惨啊！ 上交叉，挨过无数晚，为今晚。 不过可能对好多朋友嚟讲咧，今年都真系没圣诞嘅。 系啊，咁啊嗱，但如果没圣诞嘅话咧，嚟紧要播嘅呢首就啱啦。有啲人咧即系圣诞开开心心，但有啲咧都系 lonely， 好寂寞噶嘛，系咪？ 哎呀，呢首咪就系真系最经典咯。 经典 系啊，呢首一讲到话嗰啲即系单身啊，特别系一个人嗰啲咧，就真系全部都系要播呢只嘅。 系啊 ，Eason 陈奕迅嘅 Lonely Christmas， 净系第一句都已经眼泪都掉出来，谁又能先心亲？亲一亲我， 哎呀，我施舍俾你啦，你啊， 哎呀， 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信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哇！我呢度有一个咧冷门之选啊，其实咧呢只歌另一只歌都好出名嘅，应该要播嗰只咧。但系咧可能你唔系第一时间谂起，原来佢系同圣诞主题有关嘅。 呢边首咧， 郑伊健嗱，我就咁讲，郑伊健有冇只歌同圣诞有关嘅？ 嗱，呢一首本来我谂唔起嘅，我哋嘅听众喺网上面度讲咗另外四个字噶嘛， 四个字啊！我因为真系成日都听咧，但系冇留意到个歌词，原来就系讲紧个时间就系圣诞。 如果我冇记错咧，嗰阵时咧好兴派台歌咧，仲做多过一个嘅版本添噶。這個呢好像有做到一個聖誕版本， 有聖誕版嗎？原 來，但我都不是 100% 肯定，因為剛剛看到我們的聽眾 Chris 他都會說有幾首呢都真的可以想想的，例如伊健的這首、這 個 這 個 啊、夜還未深， 是啊，這個應該是有少少聖誕版的，因為第一句就說朋友問我誰會伴我這聖誕，是啊，聽一聽伊健這首歌先。 Days be merry and Christmas be 真系、哦，而家成个圣诞个 mood 出晒嚟啊！开头仲要系啦，嗰啲就唱晒圣诗咁样，系啊！呢度仲有一个，我觉得又系冷门之选咧。头先我同阿祖一讲咧，佢都笑到咔咔声。哇！许冠杰有、哦， 跟住我就话吓、啊，财神都有圣诞版啊！ 系啊，但原来唔系、哦，佢有只系寂寞圣诞呢个阿学儿，应该你会熟啲啊？会唔会啊？ 唔系喎，学儿话我都唔识， 系啊，都未听过，真系 即刻话我都系少女嚟嘅啫， 系啊，少妇底啊嘛，真系。 我听 IU 噶，系啊，知道知道，系啊， 搵唔到， 我就放喺 IG 噶。 U 嘅十二廿四啊嘛， 系你识唔识唱啊？我俾你唱两句， 我识唱佢嗰首十八廿二，不过 系啊， 听 下 听下，二十开啊， 系啊，许冠杰呢只先寂寞圣诞， 嚟， 哇，真系好惨啊！一开头呢啲音乐已经好似觉得咧， 可能佢话寂寞，即系其实首歌会唔会系开心噶？ 即系会唔会第一句 我哋三个都冇听过， 一嚟都呜呜呜， 系啊，嗱，你听下啦，真系许冠杰1986年版本《寂寞圣诞》啊，真系。跟住会点样呢？ 今次原谅话也不讲半句咁嘅。 光辉照尘寰， 哇惨啊！ 系一只英文歌， 系啊， 系啊。咦，绿袖子个嗰个变奏咯，咪就系 listening 哦， 系啊，咪直情系咯。 佳节来临， 唯独我点啊？哎呀， 默默暗啊！ 暗咩啊？ 暗炭啊！ 哦，好啊， 系咩？我哋食咗个炭啊！诶，我哋唔应该笑啦，继续啦，佢嚟啦。 在脑海中依稀记旧年和你一起爱得多灿烂，万舞庆歌欢庆未难，曾度过。一个浪漫圣诞， 系啊，一个浪漫圣诞啊！啊哎、 记得旧年同你几咁灿烂，但系头先个灿烂嗰两个字好似唔 系 好啱音， 唔系今年去到暗淡。 系咯、啊，教会 feel， 教会 feel、 啊、 真系系啊！ 许冠杰我哋嘅歌神啊，都有呢首《寂寞圣诞》， 系啊，1986年嘅版本， 系 啦、 啊，嚟、啊、多个啦，好唔好啊？呢、這个我觉得系好听嘅， 边只？ 但系个 intro 咧系长嘅，所以我哋播住嚟讲啊！ 哦，你中意呢一只？呢、這个都系。 我覺得呢首咧，佢一開始嗰、那個，不論係由個音樂開始咧，好有聖誕氣氛。你睇下，好即係好似有一種咧喺個雪地度，要戴住冷帽，跟住好凍，慢慢喺度行， 仲有啲有啲 雪，有飄雪， 係啦，有啲回憶片段咁樣。 但係你要記住，你覺得好浪漫，你本身個人有翻咁上下質素，先至可以扮呢啲嚟影相。 然後呢個時候就有啲嗰啲 flashback 嗰啲回憶咧。他曾经吻过我， 系啊，睇下佢讲咩啊？雪已经落到咁深啦。Merry Christmas， 叫边个啊？哎呀，我心爱嘅人啊！ 其实有嘢难听过唱歌，我中意啲 系咪啊？ 范晓萱嘅雪人亦都系一个好有圣诞气氛，同埋好似谂紧就系、是，哎呀，即系逝去嘅嗰段爱情啊，真系好似雪人一样咁样落咗落嚟。 但系佢呢个编曲又真系几 warm 噶， 系 啊，系 啊，但系个歌词就好惨咯，仲系对啊，即系嘅前度嘅怀念咁样咯。个 MV 咧，其实 exactly 系我哋头先讲嗰个画面嚟噶。 我唔信有你喺度出现， 唔系啊，冇我喺度，不过有范晓萱好靓咁样，带住个啊， 仲系小魔女年代啊，仲系小魔女年代， 小魔女年代，范晓萱嘅雪人啊吓，但系我哋播咗咁多咁灰嘅，我哋圣诞都系开心噶嘛。呢一首我会话你听啊，你听你就笑噶啦，因为有佢啊。 点解突然间只脚 系啊？气氛唔同咗啊！嗱，叮叮叮出嚟，究竟边个做呢一个嘅圣诞老人咧？ 系嘛？你系边个嚟噶？ 佢出过几只碟噶，其实 系 系啊。 仲一嚟就 come on 啊！边个嚟噶咧？真系 嗰阵时 未听得出，未听得出。 佢唔单止有出圣诞歌，佢都有出 新年 歌都有噶。哎呀，仲未唱啲， 佢仲好似有唱过嗰啲情歌嗰啲。 我记得啦，呢个 你 记 得 系啊？呢个音乐我记得有少少印象 嘅咧。 佢系影后嚟嘅，俾大家估下。 佢都有个婆字嘅，大少姑婆。 系啊，或者系阿三姑啊。 系啊， 吴君如啊。一到十月份，流行拍门报佳音，不过唔扮天使，可唔可以扮下身？圣诞老人已经老到，咳咳咳咳咳瞓，花老诞星人派礼物，可能仲开心。平安夜嘅人，大家揽住唔使瞓，揽车揽山揽树揽人，揽山揽仔揽下圣诞灯。呢、这个时候最兴就系海誓山盟，失礼失魂失聪失控都唔紧要。 系啊，吴君如呢一只歌咧，个名都好开心啊！巴鲁坦星人报佳音系啦， 系啊！如果我哋头先话咧，就系呢啲就我哋香港地道，仲有好多，譬如头先学儿又揾到啦，阿基仔又有一首啦，叫做 Santa Claus 啦， 仲有一班猪仔唱嘅咧，哦，圣诞节， 哦，圣诞节仲有边只啊？ 他归家嗰只啊！ 哦， 系啊，猪仔漫画啦，卡通 系啊。 如果咁，我哋早排 嗰边啊， 系啊，我哋早排都有播翻咧阿詹叔嗰只经典碟咯，系啊，即系嗰啲。 长棚过圣诞， 系啊， 乜料啲乜嘢话， 咁少别买 啊， 再 啦 老豆，再啦老豆，系啦。 喺呢个我冇听 过，有啊有啊， 即系因为你煲翻呢一只碟啊， 成只煲就梗 系啦， 系 啊， 成 只 煲啊， 有翻经验系啦。 嗱，但另外一睇到咧，就有一个咧民选啊，就系十大最讨厌圣诞歌啊，亦都系出笼咗噶。佢咧就喺外国做咗嘅一个调查嚟嘅，就喺英国嗰方面啊。因为其实佢哋咧都播好多圣诞歌，譬如今年咧都有好多歌手咧刻意做咗一啲圣诞歌，譬如 Katy Perry 今年有啦 ，Taylor Swift 有啦，佢哋都做圣诞歌。 我哋播咗好耐 ，Robbie Williams 啦，成只圣诞专辑啦，系咪都有嘅 ？Kelly Clarkson 咧就旧年又出到圣诞专辑啦。但有一啲咧就播到可以话播到烂噶啦，例如 Last Christmas， 我哋今日都 有 见过啦，系咪先？1984年嘅作品啊，虽然其实咧，嗰阵时话即已经系有成35周年啦，今年咧仲话咧推出咗一个 4K 嘅 MV 啊，喺个 YouTube 度咧，嘣一声啊，有成差唔多，佢话四日里面咧已经有呢个500万嘅人次嘅点击率啊、 嗯。 但系咧，佢同时间咧亦都系上咗呢个咧十大最讨厌圣诞歌之中系排第五位嘅， 因为听得太多 了。系我都知道， 因为真心听咗35年啦，系咪？ 但你唔听又好似新年播财神到咁唔得噶嘛？ 每一年都紧要佢出一出现。 系啊，嗱，另外有一啲咧都系每一年都要出一出现嘅，呢一首啊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啊。大家聽一聽，你就會知道，可能你聽個歌名咧，你未必會即刻聯想到。嗱 ，intro 都係嗰啲叮叮叮，都未必會，都未必會聯想到。但你聽到入嗰陣時咧，你就會係啊，每年都要聽嘅，又係佢啊， 陳生。 係啊，但係佢都係成為咗呢個最討厭聖誕歌嘅其中一席位嘅。 喂，咪好多版本噶、 啊？我谂系啊， 系啊，呢一只应该唔系啊，唔系好耳熟能详。 因为 咧， 外国嚟讲咧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咧系好多个唔同 嘅 版本。 不如你哼嚟听下， 同埋好多唔同嘅歌 手。哒哒哒哒，系啊，系咪听得好清楚？系啊，系啊，惨过嗰啲单身圣诞歌啦嘛。 但如果你讲话每年圣诞一定要有少少咧，我早两日话净系行过去唔知一间铺头度咧，佢自己播碟嘅啫。 系 佢播翻咧经典嘅呢一个咧宝贝智多星啊， 好文 龙咧，直情哇个回忆啊翻晒嚟，佢咪又三十几年前。 系啊，但系呢啲咧圣诞电影咧， 一定要有 噶。Love Actually 咧，其实都好似廿几年咁样噶啦，都。 系啊，唔 系唔系冇冇廿几嘅，接近啫， 差唔多噶啦，都有。 Love Actually 系啊，冇一定冇咁耐。嗰阵时我喺公司度知道佢上画咧，都回归咗噶啦。 OK OK， 好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 Number One 嘅，令人哋觉得哇，真系听极都唔厌嘅。 唔系啊，听极都觉得最烦厌，但你又听极都要，因为咧讲嘅系乜嘢咧？呢首歌推出咗25年啦，吓，喺今年成为。Billboard Number One 啊，25年之后啊，冇错，佢一定要出嚟。佢今年咧仲攞呢首歌拍咗个广告，哇，笑到傻咗啊！嗰个广告，因为咧佢用替身啊，系啊，佢用替身啊，佢有一啲动作场面嘅，其实好似打人啊定握手点样咧。 我俾块嘢你食先， 系啊，近镜咧就会见到咧嗰个唔系佢嚟噶，因为冇戴住佢只巨型嘅钻石戒指啊。呢一首咧就成为咗啊英国嘅朋友咧拣咗咧最讨厌嘅一首圣诞歌，但系。今年依然成为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啊，当然有佢。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高伟巨同埋许冠杰嘅财神到并列成为东西方嘅经典之最。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于平安其后在法院认罪，判决书说被告策划网络攻击，受害者包括芯片供应商高通、一间航天技术公司和一间游戏商，又说被告擅长电脑网络安全和编写有关程式，在案中负责提供恶意软件，黑客可以利用有关软件远程控制受害公司的电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不掌握具体情况，强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各种非法网络活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5点，跌3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6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2，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81美元，卖出1,500.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正午12点，台风巴蓬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听晚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石硖尾嘅位置街来回方向近住位置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所有封路已经开翻晒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啦，由于要配合公展会啊，咁今日晏昼4点开始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东角道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重复一次啦，为咗配合公展会咧，由今日12点，而家开始啦，至到午夜12点啊，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系会实施行人专用区。另外特别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由于油尖旺区咧有部分交通灯损毁，未能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记得小心啦。东九龙走廊咧，由于有临时交通嘅维修工程啊，咁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上桥位左右啦，快线系封闭嘅，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上桥位快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另外喺新界元朗嘅大唐山道啦，去翻大唐方向啊，而家系挤塞嘅。元朗大唐山道去翻大唐方向啦，而家系交通挤塞。咁啊，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大家公众使用翻咧公共交通工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圣诞节梗系同家人一齐搞圣诞 party 啦，一齐交换礼物同埋嗌到会庆祝啊嘛！不过记住啊吓，嗌咗嘅嘢要食晒去，食唔晒嘅话记得打包啊！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佢哋借钱。记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系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阿杰同，你个人练习咗长跑之后，果然系健康咗噃。 多谢你啊，思芬。 但系爱情长跑又会唔会一定令段爱情更健康呢？吓、 啊？咁我又唔肯定啊。 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真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星期我哋会讲爱情长跑收成正果。 可唔可以搵个人陪我一齐跑啊？ 你唔好喊住啦，你哋可唔可以搵个人陪佢跑啊？ 2019年国际乐坛风起云涌，究竟哪一首作品会成为全球大热？哪一张唱片又卖过满堂红呢？留意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和大家一起回顾2019年2019金榜巡礼。 今日有黄耀祖啦，有赵学而啦，仲有曾志豪。 系啊，一阵间十二点半之后咧，亦都会有猜猜我是谁啊。圣诞节今日个主题开埋俾你哋啦，我哋个主题咧就会喺圣同圣诞有关嘅嘢，你会见到嘅嘢，乜嘢都得。 喺圣系咯， 阿学而个人即刻话：，系咪真系可以讲呢个啊？正 都得噶，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转个头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嘅。你问阿宇而家帮我哋去做紧其他嘢吓， 系冇错。 一阵间咧可以打俾我哋嗰阵时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啦吓。 系啦，而家放紧假期间啦，咁啊，等唔使翻学啦，咁样，咁啊，你觉得咧有几多人咧对于个翻学嗰种热情咧，系去到咧即系病咗都一定要翻嘅，绝对唔可以停低翻嚟。 你问我啊，真系好笑啦！我对于翻学呢样嘢都已经摆低咗九啊几年。 梗系啦， 你嗰阵时读书勤唔勤力噶？其实 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勤力嘅， 即系两个月咁样。 唔系，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咧，仲要系中三有淘汰试嘅， 系 啦，咁啊好辛苦。考个淘汰试咧，先至可以升到中四噶嘛。 系 咁啊，仲要如果升翻元校咧，系真系哇中六合彩咁劲。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嗰阵时 冇错系。 即係好似同而家嗰啲要揾一條龍學校咁樣 一樣係啊，真係想一路永日噶嘛。 即係幼稚園升小學，佢去到中學都唔使轉校嗰啲咁啊，係真係好辛苦嘅。咁嗰陣時咧升咗中四咧，係因為想自己嗰個成績好啲，因為我讀理科嘅，因為我背唔到書，讀唔到文科，咁啊唯有去讀理科啦。因為諗住啊計數靈活啲，即係你 真係一個好實際嘅選擇啊， 都唔一定嘅。阿典都知佢讀唔到書，所以決定唔讀書咯。所以嗰個都係另外一個嘅。 喂，我嗰陣時都想唔讀嘅，但係咧，你難得升翻元校，仲要升翻元校喎，即係呢個機會率係好微 嘅。 咁所以就繼續啦，唯有就逼自己啦，好努力去讀書啦，逼自己揀位坐喺第一行第一個位。 哦，咁犀利啊！你同阿祖一樣咯，佢都係揀第一個位嘅。 唔係啊，讀中四嗰陣時咧，我有得自己揀位，我永遠坐最尾。 但係老師最後話：喂，睇唔到你坐翻嚟 啦， 因為我都係伏低上堂嘅，趴咗喺度瞓嘅，所以佢都見我唔到。 我就逼自己要專心啲啊嘛，因為以前都好心散。咁我諗住啊，專心啲讀啦，咁啊坐第一個位啦。咁但係點知咧，喺嗰個學期咧，我幾用心都好啦，我都係考唔得好成績。 係 OK。即係起碼有嘗試過 啊！ 你有唏噓喎、啊、個樣， 係好唏噓。 我嗰陣時我中意翻學㗎，因為翻學咧讀中學嗰陣時就翻嚟玩㗎啫嘛，即係唔係熱衷於上 課。咦？你咁樣講，老師聽到真係好開心啫。 熱衷於學外活動啊！ 翻學當玩幾好、啊， 好好啊！真係越翻學習咪就係我哋嗰個年代咯、啊。 心態 嗰陣時做到，我嗰陣時係呢種心態嘅， 係啦， 所以都有中意翻學嘅。 咁佢我諗佢真係好中意啊，不過就唔係個細路好中意，個媽好中意佢個女翻學。 點解？ 中意到個地步咧，病咗都要佢翻學。系啦，其实都间唔时都有听噶，不过咧系啦，听到咁咧就有啲搞笑嘅。咁咧佢喺香港嘅，佢就话咧有啲诊所姑娘咧就讲翻，佢就话呢个妈究竟系咩事咧？佢话有一日佢带咗个女咧就嚟做呢个流感快速测试，最后咧就 系 确诊咗嘅，咁啊即系有流感啦，咁就唔系好严重，咁但系你起码都病咗咧，护士啊同医生咧攞药嘅时候咧都要加多句就话。最紧要呢个女咧就要多啲休息，俾埋病假纸咧就要你翻去啦。点知咧？个妈咧就话：哦，小型小食小食， 小食， 即系五外啲药， 推开嗰张病假纸，唔使啦，唔使。 即系药 就照食， 病假纸就唔攞， 病假纸推翻，系啦，跟住加翻佢，佢唔使啊，佢听日会照翻学啊，咁样。吓，系啦，嗱，咁跟住咧，佢话个姑娘都呆咗，佢话唔系咧，你个僆仔咧有流感咧，系要留喺屋企休息噶，系啊， 即系已经，佢其实唔系讲紧会唔会传染人，系你个小朋友要好翻嘅话，即系 冇错， 起码第一步你都。即系你自己都要 recover 噶，系咪？但系我阿妈即系唔使休息， 唔使啦，系啦、 OK ， 佢话唔使啦，先推咗佢。跟住咧，哇！佢个答案咧，其实你某程度上都好高兴嘅。如果正面啲谂，佢就话咧，其实翻学一啲都唔系辛苦噶，翻学又唔系担嚟。坐喺度听书都系一种休息嚟噶，冇问题啊！咁样 好好啊，呢、這个阿妈， 其实好正面啊！ 阿妈，你翻啦，你帮我翻啦。 系啊，我有理由相信佢阿妈咧，就一系就我同你嗰阵时 嗰阵时自己有机会读，就冇好俾心机去读。 系啦，因为我哋翻学嘅时候都系瞓觉噶嘛，所以我哋潜意识就觉得其实翻学唔辛苦啊，都系瞓觉啫，又唔系担嚟，冇讲错系嘛？ 又或者个阿妈另外一个嘅心态就觉得咧，以前佢做女嗰阵时，佢冇好好珍惜呢个机会，走堂太多。即阿田嗰类型嚟嘅，咁变咗咧，佢就话：而家阿仔阿女啊，你有机会咧，病你都翻去读啦咁样。 系啊， 哎呀，做咩事啊？点解会咁样 嘅 个世界？ 系啊，仲未完。嗱，你扮埋个姑娘咯，你继续落去咯。咁啊，我就话唔使啦，唔要啦，咁样，然后再问多句。 姑娘就梗系会话：唔系， 唔 系，唔舒服， 佢唔舒服啊嘛，系啦，得噶啦，姑娘，我想问个问题啫。嗱，我而家就唔要病假纸啊。 系 平啲得唔得？ 吓， 咁都得唔系啊？哇！ 系啊，即系好似 佢想拗优惠拗到咁，阿田啲 friend 嚟喎， 顺便啫。我唔要病假纸咧，是否可以便宜一点咁样？ 咩人嚟噶？ 即系咩？即系翻学唔好辛苦嘅，翻学冇问题噶。 但而家你啊，即系又要翻唔到学，已经蚀咗噶啦，系咪？仲要阿妈俾钱去买嗰张医生纸，但嗰张医生纸系送噶嘛？应该系 唔系俾钱去买医生纸？ 系啦，讲得啱， 系俾钱去睇医生，医生俾个专业意见 你， 叫你 有 医 生， 系 啦。 对你的病情有好转， 系 令到你的身体健康啲，你仲要叫人哋平？ 我知啊，而家阿姑娘，我话过俾你听，我个女翻学唔辛苦，佢听日照翻学，就等于而家我买礼物唔使包胶纸一样，有冇得平啲？ 呢、 這个你话我听有定冇先？ 咩啊？ 有定冇啊？ 冇咯， 冇啦， 系咪？ 咁都冇，你哋有冇搞错啊？真系，唉，算啦，真系好啦。跟住咧，佢话个姑娘咧，由于街坊生意嚟噶嘛，又认得呢个阿妈咧。佢早排自己又嚟睇过医生嘅，仲攞咗病假纸嚟休息。跟住呢个姑娘咧就话啦：，喂， 应该呢个 系 金句嚟噶。 佢话你自己唔舒服，你都会休息啦。点解你小朋友就唔俾佢休息咧？咁样，佢话如果学校咧知道佢有流感咧，一样系唔会俾佢翻学嘅。佢讲到明啊，咁样我 姑娘讲嘅 系啦，个阿妈就唔理佢啦。点解阿妈唔理佢咧？姑娘，我系唔会话俾阿妈听，唔系我系唔会话俾老师听嘅。个老师系点会知咧？咁样。即系佢谂住叫个女咧翻学嘅时候咧，就唔好话俾人听佢病咗。 我 都谂唔明，我都谂唔明啊！真系 嗱，我真系可以讲一句，佢真系好衰。 佢又好需要翻学啫。 佢真系好自私啊！呢个 系咯，即系自己病就觉得要请假休息嘅。个女有病，医生都话要佢休息嘅话，你就唔使要医生纸。 呢个首先都 系啊，完全唔明我都。 嗱，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即系你好知道你有病菌嘅时候，你系周围会散播噶嘛。仲要小朋友，佢系小学系咪？ 小学啊，系 小学都有好多嗰啲群体活动啊，你人同人接触都会可以有机会传染到俾人噶嘛。 系啊，嗱咁咧，佢就个故事。下半场咧，就系话佢同个老同个姑娘讲，我系唔会话俾老师听嘅。咁你冇得阻佢噶， 隐瞒事实， 系啦，个护士冇得主动走去督灰噶，话喂你读边间学校，我帮你话俾人听，你有病做唔到嘅，好啦，唯有算啦。第二日咧，个妈又再打电话俾个诊所咯， 仲够胆打电话， 系啦，阿姑娘你又再听我电话咯， 点啊？ 姑娘又系我啊，系啊， 咩事啊？ 好健康嗰个咧，唔担嚟嗰个啊，系啊，叫我唔担嚟啦，真系，阿冇。就你嗰张病假纸咧，你系咪话可以开嘅？系啊。 咁又点咧？ 你 寻日明明话唔要噶。 系我今日都唔系想攞病假纸。 咁点咧？ 我想你开张医生嘅健康纸。 证明你个女健康啊！ 哎呀，姑娘，你真系好醒啊，抵你升职噶。 咁咪即系要个医生讲 大 话？ 讲 大 话、 啊。唔系，我个女真系冇事啊嘛。我 你觉得冇事啫嘛？你自己去做医生啦。 咦，你系咪 医 生啊？你医生啊？医生 啊？ 医生啊？帮 我 就 我 你经过就。 火啊！你 明唔明？哎呀，你咪切鸡眼噶？你嚟 做噶？ 系 医生揾我啊？ 做咩啫？咁我个女冇事啊嘛，佢翻学冇嘢噶。我要讲多次，我要讲多次个金句啦。佢唔担嚟，唔辛苦，坐喺度休息嘅啫。你而家写张。 健康纸证明我个女冇事，因为你知唔知佢衰多口啊？ 佢话咗俾啲老师知， 系啊，佢翻到学校话俾老师知自己有病啊，老师而家唔俾佢翻学啊，啲衰女唔识嘢嘅，真系交学费噶嘛。 佢都仲咁坚持要个女翻学， 做咩系要哄个女出去啫？ 佢话我个女同 Miss 讲咗咧有流感咧，跟住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帮我写翻张健康证明咧，话佢冇事俾佢翻学？ 不如你叫嗰个阿妈直接哄个女出去做啦，真系 做乜嘢啊？ 工作嗰个做啊，做 咩啫？ 你 翻工啦， 我唔俾佢担嚟噶。 赚钱啦、 啊！我唔系要佢 赚钱啦， 我想去学习啊！而家， 哎呀，呢、這个阿妈真系好，哎呀，我唔识形容啊！I can't find right word 啊！系啊，你可以 咗佢咯，唯有 我唯有觉得咧，就系佢阿妈电光火石之间做咗一个不完美但系可以接受有得改善嘅决定啦、 啊。喂，但我想问一下，咁嗰个护士点样回应 佢啊？护士话冇得写噶，佢话琴日已经叫咗你唔好俾佢翻学噶啦，咁样点知个阿妈咧听到咁样讲咧 ，friend 就。佢话：你有冇垃圾到咁啊？叫你写张健康纸都唔写。 唉，垃圾话人系垃圾， 跟住佢就 cut 线啦咁样。咁然后大家就喺度疑惑紧啦。究竟点解要咁做呢？嗱，真係好拗头，怪兽都唔系怪兽到咁啊！佢又冇着数㗎啫。 我听得出你好嬲 啊！我尝试演绎或者估咧，有咩可能性咧？ 嗯， 会唔会系因为佢哋全职家长嚟嘅？唔係全職雙職家長，係啦，雙職家長可能阿爸阿媽都要翻工，可能 佢 就係啦。我其中一個覺得最大嘅機會就係、是。佢係唔夠膽俾佢請假，因為請假邊個湊佢啫？如果佢放 得佢自己一個喺屋企， 係啦，因為佢小學啫嘛，應該睇個勢嗱。如果佢要請假，咁啊即係搞到阿媽都要請假。可能 咁個女你生出嚟噶嘛？如果佢真係病嘅話， 你 都真係 要 請假照顧佢㗎。係 啊，我諗唔到有第二個原因。如果唔係。即系嗱，你除非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啲人而家话咩考试啊，即系惊嗰啲季节咧，就话即系惊佢甩咗个功课进度。如果唔系咧，就考唔到。 啦， 唔系啊，有啲人好紧张噶。 我细个嗱，我又讲翻自己细个，我读中学我唔愿翻学啫。读小学嗰阵时咧，我好想翻学嘅，好勤力嘅。嗰阵时病咗咧，医生话要俾医生纸咧，我有讲过话我唔要嘅，因为我翻学，同埋嗰阵时未有一个概念咧，就系如果你有病菌，你唔休息好翻嘅话，你又会传俾人啦，自己又唔会好翻。嗰 阵 时 未 有 咁强 嘅 呢个知识。 但其实我会话而家呢一个年代，个妈妈应该好了解究竟系乜嘢嘅一回事啦，冇理由仲哄个女去 再讲。但 真 系 睇唔透。 原来唔系即系单一案例嚟嘅，因为你有啲新闻咪会楞翻。翻嗰啲相似個案咧，我見到有一單咧，都係喺香港發生啦。就早啲時間嘅八月嘅時候咧，一模一樣啊。不過情節咧就唔係個女一個仔啦，個媽咧亦都喺診所度咧誇張到咧第一。就要求佢出示健康纸啦，都系要话证明。 边个世界边有健康纸嘅啫？ 即系佢当系嗰啲寡佬症啊，未结婚啊，单身 啊， 同埋你自己就要去睇医生，去睇病。但系你叫医生证明一张健康纸，但你就知道自己有病噶嘛？咁 先至去揾医生啫。 同埋佢再进一步咧，佢系拒绝俾个仔咧去探热啊。佢话咧八月嗰单新闻咧， 睇医生嚟做咩啫？ 佢要攞健康纸咯，佢攞健康纸咯。佢话咧，姑娘就谂住。探热咧，佢话：喂，个仔我噶，我知佢咩事啊，佢冇事啊，你唔准探热啊， 你自己翻屋企写啦。 系啦，佢唔准探热啊， 嗌佢拜神啦，饮符水啦，咁样。 佢话 叫阿菩萨俾张健康纸咧， 都好神奇。呢旧嗰单新闻咧，个仔都话：阿妈，其实我系真系唔舒服，我真系发烧噶，我想唞下。 有冇话几多岁啊？ 冇写到几多岁，跟住咧， 讲得自己话发烧嘅话，应该都唔会好细啦，系咪？ 个妈咧就话继续提醒个仔咧，就话你要同医生讲自己冇嘢，你先可以如常翻学。佢咁样讲嘅，你唔好好读书咧，你第日会后悔噶。我为你好噶咋，第日你成家立室有仔女咧，就会知道为人父母几辛苦，你就会知道我为你几咁好，你会多谢我，你明白我用心良苦噶啦咁样。 如果我系嗰、那个、医生嗰度，即系我系护士，我就会同呢位太太或者阿爸爸讲咧，就会话睇嚟要睇医生嗰个系你啊，你真系 我冇事啊， 唔系你好大压力啊，你谂紧个仔请一日病假，佢会咩唔可以娶老婆啊？定系唔？ 佢话你第时娶老婆就会知道。阿妈对你好噶啦，咁样 系成家立 室， 仲要有仔女嘅时候，先至知道父母对你几好啊！ 所以你话香港人压力好大，但系几时都好啦，病嘅话应该要攞日假噶。 我冇事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你话咩就咩啊，我唔同你拗啦，咁 系啊，我个名叫我冇事，我老公叫做吴丹黎，总之我哋两公婆都冇事。 喂，都提一提你，1872388，而家可以打嚟猜猜我是谁？我哋系讲圣诞特别版啊！ 灵玉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就好比解剖管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熬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秘密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不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冲跌入黑洞中？ 相聚一下，佢哋系 yellow 啊。 系啊，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唔同嘅新闻咧，就系话咧有一啲外国嘅品牌，当佢哋咧去到内地啊，就系有生意去做 撞名，撞名啊， 或者撞名，或者有啲模仿嗰啲，譬如之前我哋话无印咧， 系咯系咯， 输咗官司嘅， 新平衡啊嗰啲都有， 系啦，明人哋系正版嚟嘅，但系喺内地打官司都要输， 输咗， 终于有一单。吐翻口气啦！ 系啊，真系啊！ 冒牌嘅俾喺内地俾人哋告人， 系咩嚟噶？ 真系要喺圣诞节替佢哋 都 起嚟啊！ 今次咧就讲紧咧就系一个嘅朱古力啊！都讲似个名啦，咪都系咧个新闻嚟嘅吉百利 哦， 系啦嗱， 老牌 嘅朱古力啦，咁啊，佢哋英国有生产啦，有澳洲有生产啦，咁但系你都会记得嘅，佢哋嗰个包装咧咪即系紫色啦，跟住有啲朱古力嘅颜色啊咁样，嗰个字。睇係點，大家可能都會記得 嘅。 其實人哋咧90年代啊，佢已經打入中國市場添啊，同埋佢哋已經係又攞到一個商標啊，就係用一個繁體字攞咗個商標嘅。咁但係咧，去到2017年嗰陣時咧，佢哋已經係入品呢個法院咧，就控告另外一個嘅呢個我就唔講佢個名啦，佢都冇牌嘅係咪？就話佢侵權咁樣。咁我睇翻嗰陣時咧，嗱，因為呢一個俾人哋告話侵權嗰、那個，即其實佢最終而家俾人哋判咗有侵权啦，佢开头咧，佢就系咁样同法官讲嘅，佢就话咩啊，我哋个产品包装啊，同嗰个吉咩利咧，一啲都唔似啊，咁样。但我睇翻嗰张相嘅时候咧，其实我根本就见唔到有分别，系咪食紧呢个字？嗱，我俾你哋睇下吓。 你哋觉得左右有咩分别呢？ 吓 嗱，佢哋都系其实呢个两个品牌嚟嘅，当然 两个品牌嚟嘅咩？ 一模一样 嘅 喎。 佢哋个包装系唔一样嘅，即系嗰个即系个盒可能有啲系圆形，有啲系长方形咁样。 但系嗰个设计 啊、颜色啊、个 佢明明叫我睇一个月，拎个电话越厚啊，佢拎到咧冇泪公咁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你左右系见唔到有分别噶嘛？其实系咪？ 系。 但系佢哋上到停拗嗰阵时咧，都系话。我哋唔覺得咧，我哋有侵權，因為我哋個產品包裝同佢哋係唔相似噶咁樣，仲覺得咧已經係盡力合理，即係做咗呢個合理避讓義務啊，即係佢哋法律上面嘅一個詞語，就即係話點樣為之侵權咧？即係話你要有一個義務咧，就盡量避免咧係近似嘅咁樣。佢哋已經想唔去誤導公眾噶啦，已經咁樣講。咁但係今次咧就係話咧，法院都判咗話，其實你哋首先你哋嗰個品牌咧，如果你諗下擺喺超市度賣咧，大家都是朱古力类，一定已经是摆在一起的了。咁啊，话你摆在一起的时候真系咧，销售的渠道是一样啦、 嗯。 本身已经很容易令到呢个消费者有混淆到啊。而且咧就话呢一个冒牌的商标咧，最终咧就判咗佢哋咧无效程序期间咧，依然喺度尝试申请更加多佢哋嗰个商标的登记啊。即系、你仲想喺人哋判之前，尽量立多啲标记先，各样嘢各样嘢，等我登记咗先咁样。咁最终咧，法庭咧都判。换咗咧，就今次佢哋系败诉噶，终于都 喂，梗系败啦，颜色又一样，字体又一样。 之前嗰啲你见到，譬如无印嗰啲内地嗰个真晒版都赢咗噶嘛，今次咧就要赔呢个243万嘅人民币，并且同时咧需要停止啊，就系呢个侵权嘅行为，仲要更改埋公司嘅名称添啊！嗱，呢个咧就系佢哋要做嘅嘢啦。 正所谓邪不能胜正， 终于有一次 人在做天在看，终于都有圣诞老人送礼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多区寻晚有示威活动，有示威者破坏旺角汇丰银行分行。汇丰发言人表示，对分行遭受破坏深表遗憾，但汇丰会继续如常运作，配合客户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对于支援社运被捕者的组织星火同盟，在汇丰的有关户口上个月21日起停止运作。发言人说，明白公众对事件的关注，但有关账户的交易活动和开户时候陈述的用途不相符，因此银行按照客户指示处理账户的余额之后，上个月将账户关闭，今个月就收到执法机构有关账户余额的执行通知。发言人说，汇丰是按照国际监管标准作出关闭账户的决定。大约30名内地和香港分隔的单亲家庭妇女和在港子女和香港社会组织协会代表到礼宾府请愿，要求政府妥善运用过剩的单程证名额，促请特首协助两地分隔的单亲家庭团聚。社协干事施丽珊批评，现时内地和香港政府酌情批准单程证的工作进展缓慢，部分住在香港的小朋友和妈妈经常分离，造成精神问题，单亲母亲未能够在内地或者香港稳定工作，令家庭难以脱贫，因此促请政府尽快检讨单亲名额政策，正视两地分离家庭苦况。香港女子在台湾被杀案，疑犯陈同佳出狱超过两个月，协助他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陈同佳并没有改变去台湾自首的意欲，一决定时间会向外公布。陈同佳涉及洗黑钱案，今年10月23日刑满出狱之后，曾经鞠躬向女死者和其家人道歉，又说愿意自首返回台湾服刑。美军4架侦察机同时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空，加强对北韩监视。

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嗱，再次呼吁电话啦，18723888，18723888。今日猜猜我是谁咧？我哋系有圣诞啊会出现嘅，即系物品啊、用品咩都 啦。见到嘅嘢 系啦，见到嘅嘢啦，咁所以包罗万有嘅。你话 圣诞节有关 系啦，你话喺圣诞嘅商场见到又得，你话喺圣诞 party 啊，你话你圣诞去旅行你会见到嘅，总之都系喺呢个节日里边咧会出现嘅嘢嘅。 嘢食都得噶， 嘢食都得噶。我哋头先都系觉得有啲难度噶，阿学友先都好担心。 系啊， 系啊， 打电话俾我哋啦，试下啦，18723888，18723888。 系啊，我哋听埋呢一个即系宣传声带咧，大家再动一动脑筋咧，跟住就同你玩呢一个猜猜我是谁圣诞的用品。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就嚟去印尼旅行，你有冇手信想要啊？ 咁开心去印尼潜水？ 你点知我系潜水噶？ 你中意做运动，加上印尼被誉为潜水天堂，唔难估啊！ 系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前年公布咗亚洲十个最好嘅潜水地点，当中有四个地点都系喺印尼。我今次会去位于印尼东加里曼丹省东部嘅德拉旺群岛。 我听过啊。德拉旺群岛整个海洋保护区占地面积大约有127万公顷，被旅游杂志形容为完美的热带天堂，因为它有柔软白色的沙滩、嫩绿的棕榈树，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海洋生物。 据统计，有超过870种热带鱼和超过500种珊瑚在德拉旺群岛栖息，它还是印尼最大的陆海龟产卵和孵化地。 啊，我想到想要什么了。 什么？ 我想买机票同你一起去印尼潜水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准备好啦，准备好啦。 系啊，猜猜我是谁啊？今日咧直播室里面有赵学爷，有曾志豪，有黄耀祖， 仲有你啊！你系边个啊？18723888 Hello，Hello，Hello， 你系吴小姐。 啊，系啊，我系吴小姐。 你好啊，吴小姐，圣诞快乐啊！ 大声话。 系啊，好啦，你可以拣啊，你想要阿祖啦、豪仔啊，定系要学爷？ 曾志豪啊， 曾志豪 啊，哎呀，我两个咧都有少少难嘅，我觉得吓。 好啊，三个 tips 俾你啊， okay， 你都可以问问题嘅一阵间。 好啦，嗱，三个 tips， 我嗰个咧，圣诞节系好开心噶嘛，我嗰样嘢咧，其实佢系好唔开心嘅。 哦， 系啊，佢个古仔系好唔开心嘅，阴公真系。佢咧仲有好得意嘅，咁样咧，佢就佢又唔怕冻，但系咧佢虽然冇嗰样嘢咧，佢唔怕冻，咁咧但系咧佢都要着衫嘅。但佢着衫得嚟咧，见唔到件衫咧，但系有纽扣嘅。 哦， 系啊，见 唔到件衫，但系有纽扣。 系啊，有纽扣嘅，系、哦、啊，佢系一个好惨嘅故仔嚟嘅。 系， 但系咧，我哋见到佢咧就会好高兴嘅，真系。 哦， 嗯、 即系人哋唔开心，我哋就开心啦，系咪？ 系啊，佢、啊、本身好唔开心嘅，但系圣诞节系一定会有佢嘅，系啊、 哦。好，你可以问下问题、啊。 你可以再问下问题嘅。 我都可以帮你问下问题，系咪同嗰啲圣诞故事嗰啲有关噶？ 系啊，同个故事有关噶， 同、天气都有关。 系咪动物噶？我想问一问。 咩话？ 系咪动物噶？ 唔系动物。 答案。 唔系动物，唔系动物。 同天气冻有关嘅。 同天气冻冇关。 哦，冇。 同天气冻冇关嘅，系、哦、啦。如果仲有一个 tips 咧，三个字嘅，三个字嘅，系啦，三个字嘅。嗱，我讲多次，佢个古仔好惨嘅，但系我哋总之见到佢就好开心，因为佢真系圣诞 party 一定会出现嘅嘢嚟嘅。佢、 哦、 背后个古仔又好惨啦，咁咧，佢就唔怕冻嘅，佢又唔使着衫嘅，但系咧。佢会有纽扣喎、哦， 通常咧系咪喺香港、啊？如果我要见到坚嘅，即系真嘅，佢就系冇可能嘅咧。 坚嘅真嘅就冇可能。 啊，又唔系，唔系嗰样，唔系嗰样，得两个字嘅啫。 系，我谂我谂紧雪人啊， 三个字啊， 冇咗三地有纽扣， 三个字嘅。我讲紧嗰样， 佢应该咧系咪食得噶？ 系啦，呢个好大嘅贴士嚟 嘅，可以帮到你林小姐。 系啊，但系佢背后其实系个好惨嘅故事嚟噶。 哦，嗱，呢样嘢咧就唔系好多香港人会 知道个故事啊。系 啦， 系我细个都听过呢个故事，好阴功啊，真系。仲要加上今日学爷送咗俾我哋咧，我就即刻耶，好有灵感啊，真系。佢嗱，你要唔要再多个贴士啊？ 要啊要啊， 好啊！佢咧有啲人系会咁样去形容嘅。其实咧，如果用《本草纲目》嘅中医学嘅角度咧， 咁坚噶， 佢都有好多用处嘅。因为咧，佢可以咧排汗、降温、驱寒、舒缓疲劳。 嗯， 系啦，呢样嘢啊，即系 第一个字啊，你讲紧系嘛？ 系 第 一 个字，系系系。 佢包含嘅一啲 ingredient， 即系包含嘅一啲材料要整佢咧，就需要有呢一样嘢。 三个字嘅， 食得落口嘅， 食得落口嘅， 系咪脆卜卜噶？ 脆卜卜嘅， 嗯， 我想即刻影张相俾你，会 有少少 上面 有，会少少辣辣地咁样嘅，少少辣辣地嘅。佢背後嘅故事好慘， 人餅啊！ 其實三個字都啱 啦。係啦，你再重組一次，調一調個位就得啦。 姜咩啊？ 佢唔係姜人餅，咁佢係姜咩咧？ 佢係姓姜嘅。 係啦，如果 姜咩人咧，佢係 係啦，調一調次序啫。 姜饼人 系啦， 好嘢好嘢。 嗱，话翻俾你听点解先。嗱，第一咧，佢脆卜卜啦，食得落口啦，你圣诞见到佢会好开心啦。咁头先话咩本草纲目，因为姜啊嘛，真系会有排汗啊嗰啲功能嘅。但系最重要咧就系话，点解佢个古仔好惨咧？因为大家 姜饼人个故事 系啊，因为大家睇嗰个古仔咧，童话故事书就话咧，有个老婆婆做咗个姜饼人出嚟咧，有手有脚，跟住咧，但系佢喺个焗炉度咧就话，我唔要，我走咗出去。跟住咧，结果咧就最后我睇嗰个版本咧就话咧，佢俾只狐狸嗒咗。有啲版本咧就话浸咗落个汤度咧溶咗嘅，系啊，但系总之都一阴公猪 嘅，都系惨嘅。 系啊， 其实嗰啲童话故事全部都系惨。 同埋佢系冇着衫嘅，但系你见到个姜饼人嘅造型咧，譬如今日学儿都有送咗呢个姜饼人公仔俾我哋咧， 系啊，送咗曲奇。 佢有三粒纽扣咧，永远都会摆喺佢个身上面。 冇错， 所以所以就谂起雪人咯。 系啦， 两个字又唔啱。 所以我问你同天气有冇关咯？ 系啦，冇关嘅，真系耶！恭喜你林小姐， 我见到屋企人帮手添。 系啊。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咯，好嘛？ 多谢 晒，多谢晒，拜拜。哎呀，好在执翻身材， 执翻身材，呢个 有啲难度啊，有啲唔错。OK， 好，再听到。 即系觉得自己嗰啲有啲流啊， 系啊，阿 Dan 我嗰个都好流啊， 系啊，冇咁讲，阿 Dan 咪即系派礼物咯， 系 啊， 阿 Dan，Hello， 阿 Dan 你好，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咁多位主持人、听众们，你哋好，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系啊，有冇去玩啊？ 冇啊，喺楼屋企自己整。 圣诞 嘢 咯，咁咪好咯。 其实圣诞节咧都系一个啊，同屋企人喺屋企啊过嘅一个节日嚟嘅。 系啊，普天同庆嘅一样 系 咪？ 咁你想拣阿祖定学儿同你普天同庆啊？而家 阿祖啊， 好 OK 嗱，三个 tips， 第一样嘢，唔食得嘅系一个动作嚟嘅，或者系啦，即系一个动词嚟嘅。OK， 一班人去做，好少一个人去做嘅。 系 如果学而做，我哋会觉得哇好啊正啊，豪仔做， 我知， 哇唔好啊，真系求下你唔好啊咁样噶。 我都知系咩类型 啊， 系啦， 好出话， 你几好啊，呢个都几好啊，但我唔觉得系咁咯， 系 咪啊？可能啲人都好欢迎噶嘛， 我谂大家都认同嘅。阿 Dan， 你有冇问题问定？你已经估到咧？ 个手势系需要两只手做。 唔系手势 嚟噶，成个人都要做， 系 一件事嚟， 一个活动嚟嘅，其实 一 个活动嚟嘅。佢嘅 tips 就话，如果学而做咧，大家就会好欢迎嘅。如果豪仔做嘅话咧，其实啲人都更加欢迎嘅。不过想去佢隔篱屋企做咯， 系啦，或者留翻自己屋企做。 我欢迎我邻居想多啲啊！ 通常都系一班人做， 一班人做嘅，好少一个人去做噶，但 系 系啊。喺教堂会有嘅圣诞节嘅 街头巷尾 都 有 嘅， 系啦，街头巷尾 三个字嘅， 系啦， 好出噶咯呢个， 系啊， 系啊，好犀利嘅， 有歌听嘅， 系啦，同歌声有关嘅， 系啊，三个字里面咧，最尾嗰个字就系个音字嚟 嘅， 系啊， 系 啊，俾埋你啦，咩咩音，我话俾我知小音音啊， 卢巧音， 系啊，好。阿 Jenny 你个咩？ 系咪报佳音啊？ 好嘢，好嘢，一击即中。 圣诞就报佳音， 你谂下，猴仔唱，大家未必想听；学儿唱，梗系想听啦。 我讲个讲法好啲， 一班人一齐去做嘅，一定会系咁样。 猴仔一唱咧，佢就话好中意听啊！我隔篱邻居，你快啲过嗰度唱啦，咁样。 你哋试冇试过俾人哋揿钟仔话嚟报佳音嗰啲啊？ 冇， 我都 冇试过。 但我有商场啊、教堂嗰啲， 街头有听人哋喺度唱咯。 呢排都多咗， 多咗 嘅。 吓？ 唱聖詩嗰啲， 係 啦 係 啦， 聖誕歌咯， 係啊，報佳音好得意噶， 都 好 開 心 㗎，聖誕先見到啦， 係啊， 多謝曬 Dan 你嘅電話，祝你有個快樂嘅聖誕， 聖誕快樂， 拜拜 ，Thank you。 系啊，我见过就算少少地咧，两三个人都 OK 噶， 系咪啊？ 系啊， 呢个就少啲见，通常就多啲人咁样。 系啊，即系有啲好大棚人嘅咁样。好，再听下听众啦，你边个 ？Cindy，Cindy 啊 ，Hello，Hello， 系你啦，系你啦 ，Cindy，Cindy 冇得拣啊！ 圣诞快乐， 系啊， 圣诞快乐， 有学而嚟， 系啦， 系学而啦。 你估呢样嘢咧？你估嘅就系嗱，佢系红卜卜嘅， 红卜卜嘅， 佢系圆咕碌嘅， 圆咕碌 嘅，系佢系会令人好开心嘅。 哇，唔通咁容易我唔信？ 系咪四个字噶？ 系啊，买大包啊！ 哇，真系咁简单， 系啊， 好嘢，红卜圆碌碌四个字，圣诞老人，我死咯，我都估错，我头先讲圣诞礼物啊， 系啊， 圆碌碌，同埋你见到好开心， 佢真系你 friend 嚟噶，佢帮你晾一晾你都好啊，真系， 但恭喜晒先啲，圣诞老人啊，同你都讲有礼物送俾你，真系有圣诞礼物，咁样你都有， 好唔好啊？ 之后寄翻俾 你 啊，我哋同事会联络你嘅。 系啊， 今日我嚟得做替工，我就梗系应。 送圣诞礼物啦，耶！一只歌翻嚟，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 倦了，放松肩膊，整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火，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跑脱，今晚床前明月光。是停顿了，让你慢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要管睡了，只得我欣赏你极平静五官，不再有不满。明日天气转换，明日心态放宽，今晚床前明月光。 安夜，梁咏琪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好啦，又到你啦，1872388，你系边个？ 喂 ，Hello，Hello，Hello， 圣诞快乐， 系咪黎啊？你话黎斯啊？ 我系黎斯 ，Hello， 黎 斯 你好， 黎斯你好啊，你今年几多岁啊？14岁好似系咪？ 我14岁， 哦，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好大个噶咯，可以自己买嘢噶咯， 同埋可以出自己出夜街未噶？ 系咪啊？ 妈妈唔俾， 14岁应该未去得夜街。 礼师系男仔定女仔啊？ 女仔嚟噶。 我都系听到啦嘛。 系咯，女仔。 唔系，我意思系你想礼师系女仔定男仔想同你玩猜猜我是谁啊？ 哦，想斗啊。系啊，简单嚟讲，喂，咁你拣边个？你拣学儿啊，拣阿祖定拣豪仔啊？ 我揀 學兒 姐姐， 學兒姐 姐，好啦，學兒姐姐又買大包啦， 好啊，同禮師妹妹玩啦， 系啦，嗱呢一樣嘢咧就好高好高嘅， 好高好高嘅，哇！ 呢一樣嘢咧就喺室外度生長嘅， 長頸鹿 係咪真係生長㗎？長頸鹿 唔生長咩？ 長大啫， 佢會 生長㗎， 講到好似要淋水咁， 萬物生長喎。 呢一樣嘢咧。可以摆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上去嘅。 O K， 摆 好多嘢， 我摆到好多嘢， 摆到好多嘢上去噶。 佢都配合得几好喎， 系啊， 佢有犹豫喎， 你谂都未谂到，佢真系买大包噶， 系咯， 系咪圣诞树啊？ 系啊，俾气啊佢， 交足气俾你，真系， 系啊， 你把声系咪有啲萌萌地啊？阿礼师， 啊系咩？ 唔系啊。 嗯， 我都唔 觉冇啊。 诶，呢个志豪哥哥都唔知， 系啊，冇嘢啦，我听错啫，系啊。你咁，你会唔会唱只圣诞歌同我哋开心下？ 啊， 好咧，你都觉得？你哋学校而家唱咩圣诞歌噶？ 学校唔唱圣诞歌噶， 系啊， 即系唔系教会学校嚟嘅， 唔系教会都唱噶嘛，有音乐堂噶嘛。 音乐堂都唔唱歌嘅， 音乐堂唔唱歌， 音乐堂学乐理噶嘛？ 系咩？ 系哦， 真系噶， 我试过要吹笛，我扮吹， 睇音乐剧咯。 我 睇音乐剧， 睇咩音乐剧噶？睇咩音乐剧噶？ 睇 cat 咯， 睇 cat 咯，戏院度都睇啊！今年圣诞 系咯， 好似口碑麻麻地 咁， 我听到。 今年圣诞，我做东嗰日啊，去唔到啊，睇狮子啊。 哦，哎呀，之后睇翻， 系啊，之后睇翻啦。 系 咯，会唔会打算去睇啊？你 应该唔会， 应该唔会， 好贵啊！ 你要睇 cat， 你要先有 cash 噶，知唔知啊？ 我哋圣诞快乐， 好啦，多谢你啊，黎师。拜拜！之前我同细路女倾偈咧，就冇同细路仔倾偈咁顺利。我一嚟两下都做错咗，你系咪男仔定女仔又错？系啊，跟住话你把声系咪萌啊？冇啊，边有萌啊？好清晰啊，我把声真系。你话我听过把声萌萌啊？收咗先噶啦。 一八七二三八 八， 系啦，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好， 圣诞快乐。 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你啊。 系啊，点称呼啊 ？Angel。 系啊 系 啊， 你好，你好，系啊。 你拣学儿定拣阿祖咧？ 又拣我？ 唔系啊，系啊，豪仔啊， 系啊，对住啊，豪仔定阿祖咧？ 啊，你拣豪 仔。 我呢个好难嘅喎，真系。 好啊， 豪仔，我讲嘢俾你听啦。 你讲啊。 今日系我仔31岁生日啦。 哦，生日快乐！ 咁所以我净系讲俾豪仔听。 唔系，佢想我易啲啊，即刻。 你系想拗啲多啲 生日快乐， 定系你想豪仔唱生日歌啊？ 我想豪仔唱张生日歌俾我仔听。 好啊， 真系有听众中意听噶。 哎呀，个心即刻好窝心啊！我决定买大包送俾你，真系 帮你拍低呢个历史嘅。 你个仔叫咩名啊？你个仔叫咩名啊？ 叫龙仔， 叫龙仔，我哋梗系邀请埋舞蹈巨星同埋阿祖，我哋一齐唱啦。龙仔叫 好 好啊，你嚟带，你嚟带，二三八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龙仔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即系跑马拉松一样啦。好啦，我哋嘅问题就系问你估头先嗰只系咩歌嚟嘅咧？ 就系圣诞歌啦。 系好啦，好啦，好啦，咁你个仔又生日啦，咁我再调低啲个难度啦吓。咁咧，系啦，佢咧就系、是、佢点讲好咧？就佢个鼻系红色嘅， 系， 嗯， 佢鼻红色嘅 ，OK。 咁咧，佢就应该唔使点食嘢嘅，应该唔使点食嘢嘅。佢、又唔攰嘅，系啊，佢又唔飞站嘅。你而家咧可以上到去北美咧，佢话有一个嗰啲叫做咩军事侦察雷达咧。会 check 到佢行踪嘅，知唔知？哇，好犀利喎，真系！ 我唔 好难喎， 唔难， 两个字 系咯， 系啊， 好容易啫，系咯，系咯， 系咯，都知啦， 好犀利嘅，佢个鼻红色嘅，佢又唔使食嘢，但系佢又唔会攰嘅，周围走嘅， 系 系啊， 佢系有一个任务嘅， 有任务嘅， 系个任务在身，工作嗰个感觉好重， 使命必达嘅，系啊，真系。佢有嗰、那個即係最厲害嗰個北美間諜衛星啊，唔係間諜嘅，其實嗰啲衛星咧，成日每年都話：，我哋 check 到佢啦，佢而家嚟到邊處啦，咁樣咧，真 係。係咪通常佢哋都唔會係單獨活動嘅咧？ 係啦， 係啦， 係啊，但係紅色鼻就得佢一個嘅啫， 係 啦，同伴都有好多嘅真係，係啦。 聖誕老人。 佢就係個司機嚟嘅， 喺附近 嘅，係啦，俾埋個貼士嚟， 聖 誕 老 人係司機嚟嘅， 伴嚟嘅， 係啦， 係啦。 聖誕老人點樣去送禮物㗎？ 綠車 係啦，其實你話綠車有得純綠都得㗎， 純綠啊 ，Rudolph 係咪 ？Rudolph Big Nose 係啊，係啊 ，Red Nose 係啦，嗱咁啊幾好咯。你我同我仔去庆祝下啦，我哋有生日礼物送俾佢啦。 系啊，我都祝佢，系啊，圣诞快乐，又祝埋你个仔生日快乐啦。 好啦，拜拜。 好， 争取时间听埋呢个听众啦。 听埋我啦。Hello， 猜猜我是谁？ 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系 你 啦。 圣诞快乐。 你好啊。 系啊，同阿祖玩啦。 好，阿祖俾个问题你啊吓，圣诞节你先至会见到佢嘅。都好废喎呢个，我自己手 讲讲讲讲， 嗱我睇翻我开头都揾紧咧，佢究竟咧确实嗰个名系乜嘢？ 嗯、 原来佢有三个名噶， 系 不过有一个咧就会系最 普遍、 最普遍嘅， 系 绿色又会有喺入边见到，嗯、红色亦都会有嘅。咁你会觉得咧多啲红色嘅话咧，你又会觉得开心啲嘅。冇错，就系 犀利啊！呢个真系快，我未谂到啊！呢个真系 我再考埋你啊！原来圣诞花有三个名噶，你哋有冇听过啊？ 冇听过。 圣诞花同埋呢一个炮仗花， 炮仗花系另外一样嘢嚟噶， 系咩？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咩？ 咁你冇话系盘吉， 可能系咧炮仗花， 系有颜色有橙色， 唔止红色、绿色嘅，有白色嘅， 系咪啊？喺白色少见喎， 三色花。 唔係，冇，不過即係有啲 friend， 有嗰啲 friend 嚟噶，嗱，除咗叫聖誕花，亦都可以叫做聖誕紅，紅色嗰個紅，亦都有一咧叫做一品紅， 嗯， 係喎， 一品紅都係佢， 一 品紅都 係 佢， 好似唔係， 一品紅係另外一樣嘢嚟， 佢本身就係有呢三個名啊，即係佢咁樣， 鶴頂紅好似唔係佢啦， 鶴頂紅一定唔 係，係咯， 紅高粱， 中意佢好認真咁樣，一定係，係 啊， 好啦， 恭喜曬 你 啊， 聖誕快樂！ 系啊，喂，我哋不如反一个快速版啦。圣诞电影好出名嘅，最出名咧就系咁样嘅。啊， 宝贝智多星， 好嘢，好嘢，系啊，到你，你有冇？ 我又嚟，好啊，圣诞歌曲 系， 听到咧就会觉得想喊嘅。头先我哋有播嘅。 好慘嘅， 係啊，好嘢！ 我呢個咧食嘅食嘅，香港人好少食嘅，食嗰陣時咧就要加好多嗰啲 醬喺面嘅， cream 喺面， 奶啊 ，pudding Christmas pudding， 好嘢，好嘢！知唔知我想講咩啊？ 講咩？ 拜拜，係啊，聽日再見咯，祝大家聖誕快樂咯，聽咩健康康啦嚇，拜拜。